生活和工作是不可分，但是工作是令人最苦恼的，因为做事很少人觉得很开心，多数都会觉得做事做做下就会很闷，得个闷字，日日翻工放工，啲嘢好黑板，冇咩变化，好呆滞，所以极容易感觉到工作系闷嘅。由闷咧，就会觉得板，或者两个互为因果，有时因为啲嘢太板，太死板，日日如是，次次如是，年年如是，月月如是。的确咧系会令人哋有厌倦感，即系做嗰行都会厌嗰行，做得多啊都想转换下环境，所以工作好容易令人第一产生个闷字，第二咧就产生个板啊个板字，太黑板太枯燥，第三咧啊如果又闷又黑板又枯燥咧，就会有怨啦，就会产生好多埋怨。即係點解會嚟呢間公司呢？點解會遇到呢個老闆呢？啊，點解會遇到呢班同事呢？啊，即係會最後會怨天尤人，公司又唔好，同事又唔好，老闆又唔好，就會有怨啊。怨咧就令到自己好煩躁啦，好痛苦啦。啊，如果轉到工就快啲辭工啦，揾個間。如果轉唔到咧就好慘啊，轉唔到啊真係落去。会死的个人，所以个个都谂下，真系啊做死人啊，做死人啊咁啊，就会死。所以如何克服工作里边嘅闷、板、怨、死啊？克服呢啲如何先有可能？呢、这个我哋话，咁你就要喺我哋今日所讲嘅禅呢边咧嚟到用啲心。首先唔好将嗰个工作睇做一种负担。如果你將工作睇成咗負擔咧，就一定係想擺甩佢嘅一個 burden 嚟嘅。幾時先至放得低啫？工作唔係一個負擔，工作係一種鍛鍊。人成長、人生存都需要工作。當然最低嘅層次就係生存。人工作往往係為生存嘅啫，所以個個都希望有一技之長，希望有一種一行專業。咁呢個專業咧，令到佢無後顧之憂啊！所以讀中學嘅時候，個個都喜歡讀理科多啲，就帶有技術性。而家嘅問題喺邊度？我哋講緊就係因為人嗰個生存嘅壓力好重啊，所以有啲職業唔係自己想，但係因為有利於生存，揾錢多啲，咁佢就會選擇嗰個做職業。呢、這個完全為生存而工作，為揾錢而工作，為改善。生活的环境而工作无可厚非的，因为人如果不生存啊，就乜都冇啦。啊，所谓好死不如恶活，俗语讲嘅啊，好死不如恶活啊，咁都有条命得噶，连命都冇啊，有乜好讲啫？仲嗰个生存嘅压力太重啊！当你真系揾唔到工嘅时候，嗰种彷徨、嗰种痛苦、嗰种自信心嘅崩溃啊，系好惨。所以人当他生存都没办法的时候，那种彷徨啊，是什么工作都要做。但是啊，做下去呢就产生那个问题，有什么意思？人为两餐只是为生存，就会产生刚才我所说觉得工作无意思。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是说，不要将工作纯粹只是看做生存的条件，或者是赚钱的手段。如果是这样，工作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工作只是一个媒介，工作只是一个手段，你想通过它得第一些东西。工作本身就没有尊严，工作本身不会有尊严，那就会随时会放低它。只要钱多一点你立即转工。香港人就是这样，哪里出高100元就立刻扯了，立刻辞工了，那里多100元嘛，当然去那处的了，没得说。所以工作本身是没有尊严的，隨時可以放低。如果是一個人，你想想人家出多100元之後劈了你，那你就很慘。如果當工作當是朋友，我跟他做朋友，如果第二我出多100元你跟我做朋友，那我之後我不要你了，我找那個，因為那個我陪他聊天多100元的。人就如果這樣變成工具就沒有意思。所以第一件事 不要将工作纯粹只看作生存的条件，或者赚钱的条件，或者改善生活环境的手段，无可厚非的，本来就。但如果你永远都这样看的时候，工作本身不会有尊严，你不会尊敬你的工作，你亦都不会在工作里面有乐趣。禅宗的精神就是一日不作一日不食，这个是百丈和尚提出来的。在印度里面，所有的佛教僧人是不做事的，因为印度的文化，僧人是身份最高，出家人地位最高，因为他能够放下一切人间的追求，人所要的东西他不要，世间所要的东西他不要，他要的是解脱，是精神的超升。所以在印度的文化里面，婆罗门的僧侣是最高，高过国王，高过贵族，高过政府官员。贵族、国王、武士阶级只是第二，第三就是平民百姓、工商业者，第四级最低的就是被征服的土著，就是奴隶。印度的文化背景由于它是这样的，印度的文化背景由于它是将僧人摆到最高，对它的尊重，它们是不工作的。所以印度那种的道德和中国不同，印度的道德最高的道德就叫做布施的道德。布施者就从经济学的观念讲，就是消费，即是我们有钱要大家使，能够布施给出家人，布施给修行人，这些是精神的圣者，这些 spiritual sinner， 这些圣者呢就是最值得尊敬尊重。那这些称为布施的道德，或者消费的道德，但是不是生产的道德，他们不需要负责生产，他们只是来消费。我规定出家人或者是圣者呢是一定是乞食的，所以比丘那个字在梵文比丘那个字，比丘译做比丘这个字呢，本来在梵文里面就解做乞衣，就是乞食，中文译做就是乞食为生的人，乞丐。在印度文化，这样的乞食的身份一点都不卑贱，反为最高的身份，原来乞衣是最高的。在印度里面，就是有资格乞食的人呢，都是最有学问、最有道德、最有精神生活的境界的人。所以你讲笑话，难怪去到印度这么多乞衣，印度全世界最多乞衣的地方，一去到机场全部都是，酒店门口全部都是，他们已经惯了乞食的文化，很深厚。但在中国里面不是这样，中国是一个农业的国家，中国是尊敬劳动，最重要是耕种，最可贵的就是农夫，以农立国，80%-90%的人口以前绝大部分都是耕种，所以虽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不可以浪费一粒米。因此佛教来中国之后，这种文化改变，中国的僧人去到唐代的百丈大师建立丛林制度，将印度的寺院的管理改变了。原来的管理不是这样，原来的要求不是这样，但是去到禅，这个禅宗僧人来，他就要求所有出家的人跟从他的，每日都要落田耕种，所谓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年纪大了，他的弟子呢不忍心老和尚这么辛苦去耕田，就将他的有一天将他的农具呢收起了，希望他因为找不到自己的锄头，找不到自己的那个铲，就休息一天，放下假。结果呢，这位老师呢，不见了我锄头，好，我今天不吃饭。结果他不吃饭，不吃饭，学生没办法，弟子没办法，唯有乖乖地拿回锄头给他，因为他不吃饭还论尽。这种作风在中国里面传下来，所有的禅宗的寺院三大规矩，第一条就是劳务，一定要做事，一定要工作。第二先正是坐禅，先正是打坐。第三就是诵经，这个就是僧人的本分。朝朝 起床之后就是上殿，早上四点钟就上殿，就要诵经念经，三件大事。这种作风一直传到大约到清代都是这样的。近代因为中国的佛教已经衰微，寺院的传统的作风已经维持不到了，这个就是别论。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劳动，就是做劳务。所以这个工作的意义在中国的禅宗里面得到 充分的发挥，得到充分的尊重。就因为工作本身是神圣，工作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种锻炼，要将工作不要看它做是一种手段，要将它看做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生命的一部分。工作与生活，工作与生命不可以分开，它就要合一，要这样理解。富兰克林美国那个、著名的、这个一个伟人、大家都会比较听过他的名字。他讲过一句话，他说我从事自己的事业的时候，当我为自己的事业做事的时候呢、我就是为一个人而做事，就是为他自己做事、为他自己的事业，为他自己的名声而奋斗。但当 他说、当我出来从事了政治的工作，为全国的人来做事的时候呢，亦即是为诸位为大家来做事的时候，他就发觉、结果所有的人都为我做事，亦即是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这句话的另一个翻版，当我为人人的时候，人人都会为我。所以工作那个世界要扩大，不要将那个目标指标只是看做是为自己，要扩阔它，扩充它，先正能够找到工作在自己生命中的意义。碧岩屋里面有一个公案就是这样说，这个公案就是说、有一个外道在《杂窝行经》里面、就是请教世尊，请教、请教释迦牟尼，他说我不问有言，不问无言，意思就是说你讲了这么多经教，或者、讲了这么多道理，这些是有东西讲出，十二分教有十二种形式，佛经里面基本上是那就是有所讲，有东西讲，这些我不问，不问有言，但是你没讲那些呢，我也都不想问，不问有言，不问无言，那世尊你说、应该怎样呢？那释迦牟尼当时就很耐很耐都没有答他这个问题，都没有答到这个问题，最后这位外道、这个外道即是、非佛教的哲学家、宗教家，是、信仰其他的宗教或者是讲其他哲学的一个人，他搞很久见到佛都没有答他，他忽然之间呢有所启发，就赞叹，哇，他说、佛陀真是了不起了、为我解答了我要问的问题了，于是就多谢佛陀禮拜而退。其实佛陀没有答他，由头到尾没有讲到任何东西。于是他离开之后、其他的僧人就请教，为什么那个外道问的问题都没有任何答案，就忽然之间就欢天喜地地扯了呢、这么高兴走了呢？佛陀说，他说譬如一只千里马，譬如世间良马见边影而动。世间的良马呢，人主人啊，騎馬的人啊，只要拎起個鞭都未打落去，他就已經知道的意思，就立即就開疆，即係都唔使你騎上馬，抵起個鞭都唔使打落去咧，佢就已經知道要跑噶啦。佢呢個外道就係咁，佢就係咁啦。所以我唔使答，佢就已經知道我的意思。呢、這個故事講落去咧，就係、是、話其實第一等嘅馬就見到鞭影唔使打，見到嗰個鞭嘅影子咧就會奔跑。第二種馬呢，就是那條鞭打到下去碰到毛了，就是那個鞭已經下來了，它就會走了。第三種不是，第三種馬呢打到毛那裡未得，要打到下皮那裡痛了，它才會走。哎呀痛了，知道主人要我跑了，那它就跑了。如果不是它都不懂跑的。最糟是第四種馬，第四種馬呢打下去呢要打到下骨，切骨的痛到入骨它才能跑，如果不是的話呢它都是懶洋洋不想動的，即是打一邊都不行的，要連打三四邊打到他流血，那就是他才動的。不是一樣的，人都是在公司裏面大把這些人，大把這些人，誰又說老闆不用出聲他會自己做事的，有些起碼老闆回來看一下、看一下角落頭，你知道、這裡有問題，趕快拿過去、他看一下已經知道出問題，這些是一等的職員，一等的幹部，他看一下知道不用出聲，甚至經過之後，他稍微真正好的主管和好的幹部，當你的主管走過，或者當你的老闆走過， 你跟住佢，你淨係睇下佢嘅眼神啫，你已經知道佢對乜嘢有意見嘅，唔使佢出聲，你已經同佢做咗。下次經過就已經識，就好似楊修咁樣。楊修啊就好聰明噶嘛，有人咧做咗隻門啊嘛，咁啊做咗之後咧叫曹操去睇，曹操睇唔出聲，喺個門度寫咗個字，寫一個生活嘅活字，活，咁啊啲人都唔知佢咩意思。我唯有杨修知道，杨修哦，佢话我哋宰相嫌做得阔啊只门，因为个门字加个阔字咪阔咯，佢话改拆咗佢啦，做翻窄啲啦咁。于是就照做，做完之后即系又有个监工，个监工啊请曹操再去睇，曹操睇啊，佢话系喎，边个咁聪明知我意思啊咁，佢话哦就是、主保杨修啊咁。头先我哋就话人因为聪明啊，就好容易咧得到老闆的歡喜，他不用說，你已經知道他的意思，先做，這些就好幹部。但是有些不是這樣，有些人說了已經說出來，喂，這件事不行吧，那你就想辦法去改。有些就不是說了已經、都還不做的，還要罵他才做的，還不做他才會做。有些就罵都不做，罵完之後，罵完之後下次又是這樣，罵完兩次又是這樣、到最後梗係啊要爆炸嘅，所以人有種種嘅資質，亦都有種種唔同嘅反應。而家我哋講工作喺經典裏邊嘅啟示就係話，人應該好似良馬一樣、千里馬一樣，見邊影而動。係咩意思啊？就工作要有自覺，唔好讓人哋逼迫，人哋打到人先正做係冇意思嘅。其實你總係要工作噶啦，你總係要。完成的啦，咁點解要俾人哋踢到、打到、鬧到，然後先正去做？自覺去做，你先正有你自己嘅空間。你自己去做，先正保留翻你嘅自尊，保存翻你嘅創造嘅能力，就是、你自己自動自覺啊嘛，自己思考啊嘛。呢、這個意思唔係話叫大家咧，即係引用故事啊，分兩邊睇，就唔係好似話啊，人哋未叫我先做，咁咪。咁咪好奉承咁啊！人哋未叫我做，咁啊用乜嘢？即系人哋大把同事话我讨好啊，讨好老板又好弊噶嘛，俾人哋话哎呀呢、這个人啊托大脚啊咁。有啲人系有呢啲顾忌啊，跟人哋话自己托大脚，其实两回事嚟。托大脚嘅个动机系讨好，唔系真系在于个工作本身是否完成，是否做得好。如果我哋从工作出发，嗰、那个工作系你负责嘅，你就应该咧有你自己。的生命在这里，你就应该知道自己的责任，自己去承担那个责任。你要承担那个责任，为什么要这么被动呢？你被动就只有怎样，到最后一定是闷的，那份工作一定是黑板，一定是出怨，因为你被动。所以工作要争取主动。禅的故事，佛教的教导就要我们争取主动，争取主动，知道自己的责任，工作就会做得好。争取主动要自覺，就是這個意思。其實工作的意義呢，就不是在於那個做到之後獲得的稱讚，或者所得回來的報酬，剛才講了，不是在於個稱讚，不是在於得回來的報酬，是在於我們自身那個能力的鍛鍊。因為你做得好，就是你能力的成長，能力的鍛鍊，能力的鍛鍊亦即是你自己質素的提高，就是你自己生命的成長來的。因為咁樣樣成長呢，嗰種能力先正係你嘅，你自動自覺，自己知道自己責任，自己主動啲，結果呢嗰種能力係你嘅，你去邊度做嘢以後都屬於你嘅呢種能力。但如果你好被動，好被動嘅話，你一世都唔成長，結果你固然喺現實上講就冇機會升級，因為你唔成長。老闆想俾你做一個主管都好困難，因為你唔成長嘛，你都唔知道點樣計劃嘛，又唔知道點樣配合嘛，又不知道怎樣跟人相處嘛，那你怎可以做主管呢？你一定要有計劃的，你一定要配合的，一定要跟人相處的，一定要懂得領導的，懂得關懷部下的，那你才可以做的嘛。你樣樣都不懂，你就不可能有機會升級的。在現實上講就不能升級，在生命上講你就不成長。跟賺錢不同，賺錢的譬如賺到的錢是屬於你那些是你擁有的東西，才幹、質素這些不是你擁有的東西，而是你成長的東西。你成長的東西跟你擁有的東西是不同的，你賺到的錢是你擁有，你買的屋是你擁有，這些東西有得就會失去， 得到的東西都會失去，不是很安全，得多少錢，得多少 property 都會沒有，因為人、啊、有勝有敗、啊、客觀上的條件不是完全你一個人去掌握，有些東西不是你決定，時勢的東西、客觀環境的東西、命運的東西，或者說簡單一點，是的確千變萬化，不是你能夠控制，成與敗是會有的。所以 property 擁有的東西你得得到，亦即是說你可能亦都會失得回，但是只有成長的東西就永遠是你的，不會再失，就是你的能力、你的創造力、你的質素，你懂得做計劃就以後都懂，你懂得跟人配合就以後都懂，你懂得跟人相處就以後都懂，你不懂就是不懂，你懂得去體諒人，懂得跟人相處，懂得怎樣去遷就，或者懂得怎樣去補位，以後永遠都懂，懂一次以後就永遠懂。所以很重要，工作的意義不只是在於謀生賺錢，而是在於我們能夠主動，在於我們能夠鍛鍊自己，能夠提高自己的質素，能夠成長。所以真正的意義是在於成長，成長是一個過程，是沒有終極的，人生的成長是沒有最後。怎麼叫做最後？譬如成了佛是最後，但是成佛對於現實的生命，對於我們實際上只是一個理想，或者只是一個目標。我們不要問何時到達，我們只問有沒有這個心願，我們不要問何時才成，不是要問這個問題何時才成佛，反而要問的就是我們有沒有這個心，我們肯不肯實踐，肯不肯努力。所以工作的意義是在那個過程，是在那個鍛鍊，是在那個成長，而不是在於他的獲得，這樣才能夠不斷地超越，生意越做越大，職位的承擔當然亦都可能越來越重，你的社會的聲譽、啊、地位、啊、朋友對你的敬重、啊、都會越來、啊、越增長。但是這個不是一個終極，一切的東西都是過程，而且這個過程亦都不是單線，不是說比如升級又難道無限地升級嗎？難道真的 升到最後做國務院總理嗎？就不是這個意思，因為你公司到到上下你當然是已經是終極的嘛，你已經做到總經理、董事長了，已經盡了，而是到這個時候它不是單線，它就會再轉另一個層次，它會轉另一個層次，比如轉為社會服務，一方面工作，一方面服務，一方面呢就是有所獲取，一方面有所付出，另一方面它可以回向回，即是將它轉向 turn to 什麼 turn to people、to the society、給回社會，給回人群，給回國家民族，給回很多東西，你可以給回人，這個亦都是成長的過程，因此不是單層，不是單向，而是可以轉化，可以開出新的境界的。以上我們就可以講是第一點，就是怎樣去克服工作中那種的枯燥、黑板、悶、怨，因為這樣下去你會死，你生命的生機會窒息，但是如果能夠主動，能夠知道工作的意義，你就有生機，你就不會排斥它。第二呢，我們再講的呢就是怎樣去化解工作中的情緒、或者內心的那種的承擔的那種的心理壓力。有時候工作不是悶的問題，而是太緊張，現代人尤其是每一個分鐘都排滿了，那個負擔可能是很重的，就是心理的壓力、很大，有時候不一定能夠負擔得到，特別有時人會比較好勝，不輸得，怕人說自己不行，怕人說自己不得，很介意人家怎麼看自己，當人被人說一句的時候，有些人不說得的嘛，不輸得的人一定不說得的，因為說他的話他就立即哭了，一說他的時候他就已經崩潰了，已經雖然他不敢駁嘴有時，但他會走去洗手間哭幾個小時都會，尤其是 女仔不輸得，受不起個壓力，個情緒好激，反應好強烈，亦都好多人太敏感，好敏感。其實人哋唔一定係話佢嘅，咁但係人哋望下佢咧，佢已經即係個心已經好唔舒服啦。你望我即係話我唔得啦，你望我即係話我唔今日件衫唔靚啦，你望我咧即係話我點啦，咁啊唔知點解就會流露嗰種莫名其妙嘅，其實係自卑感嚟嘅，你冇自信心，冇自信心。要以人哋嘅標準做標準，人哋嘅眼光做眼光，人哋嘅價值做價值，人哋嘅睇法做自己嘅睇法，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无主的松堪，这种人就是心中无主，空中无主，很介意外面的看法，人家的意见。这样的工作呢就会时时很容易产生摩擦，很容易跟人家有意见相处不到，因为很容易有摩擦，结果人家呢当然也都不敢说他，也都不敢呢、变成咒晒他。但越咒越闭的一定是不行的、因为心里有病，不得开朗，不得健康，情绪容易出。另一种呢，他有好的动机，他就可能工作很投入，有时候过分投入。过分投入呢就是太紧张的事，即是样样都很紧张，太投入。投入不是不好、特别、我们主张生命有时面对工作就是要投入、就不可以虚假，要忠诚。但是呢有时太投入呢就不是工作问题，牵涉到就是相处的问题，就是处人的问题。工作你不是只是做件事的嘛，做事之前要处人，其实一切的事情都是先处人后处事，因为事情是人做的，你不通过人怎么做到事，所以先做事之前一定先处人，是人的关系重要，搞定人的关系事情就易办，所以是人际关系最难，人的相处最难，人的一个眼神最难，最难的一个就是、所以你有时过分投入都会呢是造成人与人之间呢是很容易摩擦，同埋亦都会呢加上头先所讲情绪啊，容易发出嗰、个自我太强烈，咁就会就系只有自己冇人哋，跟住太强烈嘅投入嘅时候就样样都系自己，即系觉得啊应该系咁，应该一定系咁，一定系咁，必须系咁，必然系咁，样样都用自己做标准，咁就做系只有自己没有别人。当你净系有自己冇人哋嘅时候，就人与人嘅相处就冇空间，逼得好紧，逼得太紧。逼得太紧就好容易出问题，所以呢个时候学禅，学禅就是要你松翻，一定要放松。任何嘅工作固然就是要认真，但系对人一定要有个彼此嘅礼让，彼此嘅客气，起码嘅客气系要有，起码嘅客气就是一种尊重。所以人与人之间要适当嘅礼，中国传统讲礼就是一个适当嘅距离。人际关系亦即系睇翻公司里边啊，或者机构里边。每人所承担的位置，上下级的关系都是一个份制来的，有阵时需要这种秩序，需要这种礼。如果这个秩序没了，这个礼没了，相处呢这说话呢就不知道怎么说，所以就要有一个适当的距离。适当距离其实就是给一个空间给对方，俗语所谓、忍一时就风平浪静、退一步就海阔天空，经常讲，你就要忍一时，一定要咁，一定要咁。有时唔系太执着，就可以唔系咁都得嘅。其实，我哋上一次讲禅，有阵时就要你换角度，你换下角度啦。一定要从自己嗰边睇，一定要从呢边睇，就一定系必然。句句说话都一定，句句说话都必然，即系讲出一定、一定、一定，梗系梗系要，好中用个梗字嘅。你哋好难相处嘅呢种人，成日都话个梗，梗系梗系。咁就冇得傾啦，冇得講啦，已經梗係咩？已經係你講曬啦，已經係，所以要換下啲字眼，唔好話梗係，應該話可能 could be， 唔好 must be， 唔好咁樣啊 ，could be 可以啊，客氣啲咯啊。咁你能夠咁嘅時候咧啊，再講謙虛啲啊，呢個只係 in my opinion 啫嘛，只係即係呢個我嘅 view 嚟啫，呢個我嘅觀點啫咁啊，你點睇咧？咁可以客氣啲。詢問下別人的看法，乃至別人不同意自己無所謂，收回我不要緊，也不同意、你的道理真的有道理，我接受，即是保留回會言，一方面是君子風度、一方面要容納不同的見解。人與人之間相處是大學問，非常之大學問，人情練達嘛，所謂、人情練達即文章，就是很有道理的。世事洞明皆学问嘛，那对对，人情练达即文章，你就要世事洞明，所以生活经验很重要。其实生活经验没事，讲到最后就给回个空间人，给回个位置给人，给回尊重给人，给回有些事等人决定，你不可以代人决定，由他决定咯。你说决定不啱的，你说不啱啫，你说不可能对方是啱嘅呢，又或者若干年后先可以证明到边个啱与唔啱呢，所以啱与唔啱嘅嘢暂时唔好讨论。 放开佢先啦，唔好一定要分胜负啊，一定要我啱我啱我啱咁，系唔得嘅呢样啊，一定要我啱我啱，成日都我啱啊，咁啊理直气壮啊，嗰阵时就一我啱亲啊，咪即系你唔啱咯，因为个逻辑系讲我啱即系你唔啱，咁你唔啱咪我仲打你，仲闹你，仲等几时啊？即系喺咁嘅情况下边就冇空间俾人嘅，所以人与人就好容易爆炸，所以必须忍耐。呢度要学忍耐嘅智慧，要学俾空间俾人嘅智慧。咪禅里边好多呢啲故事，禅里边我同禅师问老师吓讲一大轮，究竟比如讲咁佛性系有啊，亦或冇一个学生系咪有佛性噶？老师话有，第二个话系咪冇佛性啊？老师话冇，咁究竟有啊冇啫啊？第三個可能咁問嘅，第三個你嚟第一個又話有，你又答佢有；第二個話冇，你又答佢冇。啊，咁究竟有啊冇啊？第三個啊，再答你，你話有就得，冇就得，你都啱，個個都啱。本來就係圓融無礙，本來就係一切皆是，一切皆非。啊，咁你個胸襟就闊啦。喺咁嘅時候，可以係，可以唔係。可以是，可以不是，可以可，可以不可，无可无不可。一个人到呢度就唔系滑头啊！你话哎呀咁滑头，佢唔系滑头，而系个胸襟阔。所以咧，当人哋闹你话乜你咁滑头噶，咁你即刻识答佢，唔系滑头，系胸襟阔。咁佢啊吓眼界大开噶啦嘛。人生特别系一啲人事上嘅嘢，冇绝对性，俾翻啊空间俾人。人呢啊？最難的呢，有時在工作裏面呢，就是剛才說為什麼不可以容納人，或者為什麼這麼緊張，往往就是其實就是因為輸不起，不受人說，說不到，自尊心太強。自尊心太強反面來說就是自卑感很嚴重。自尊和自卑是孖生兄弟，太自大的人，不輸得的人，話一句都反面的人，其實就是最自卑，輸不起。人哋话佢啊，话佢唔靓就已经搞唔掂，话佢买衫啊买贵咗就又已经成日都唔开心嘅，已经系人会咁啊，咁蠢噶啫，你1000蚊我买500蚊啫噃，咁佢嗰日就好唔开心，嗰日成日唔开心，因为觉得自己上咗当，自尊心大受损害。如果你再直情指出佢你真蠢，咁佢即刻喊噶啦嗰阵时。所以严重嘅自卑会影响工作，影响同人嘅相处。咁點樣先能夠去除自卑感？告別自卑咧，告別自卑係好緊要。人因為喺呢度冇咗信心咧，就會崩潰嘅人。所以要如實了解自己，要有智慧。唯一能夠挽救你嘅就係要有智慧。現代西方嘅心理學講去除自卑咧，會通過一啲心理治療嘅辦法，譬如從另一個角度嚟鼓勵翻你啊，或者將你嗰個自卑失敗嘅經驗，你冚住唔想俾人知道，能夠講翻出嚟，釋放翻出嚟啊！即是你的愚嘢、衰嘢能够坦白讲出来，咁然后哈哈一笑嘅，咁就过到关。就因为好多人都唔肯讲，死啦咁愚点讲得俾人听噶，咁就一直唔肯讲，唔肯讲咧就冚住就永远都过唔到，即系人哋掂下都唔得，而且仲有系啊，人哋望下佢就都以为系、哎、你知我啲衰嘢啦，咁系会咁喺公司做一件衰嘢啦，或者系有件错咗啦，譬如啱俾老板闹完啦，人哋望佢啦，咁佢嗰阵时就好辛苦噶啦，即系啱喺。老闆個房出嚟，啊，咁啊，啲同事望住佢，佢嗰時咧嚇、啊，其實同事唔知咩事嘅，咁但佢嗰時覺得人人都知道我俾老闆鬧，就會咁樣，咁、就會喊啊，就會受唔住。其實啊，如果你諗下教佢哋，淨係教我幾好啊，真係，點解唔可以咁諗啫？當你咁諗嘅時候，你就當堂將自卑轉為驕傲都得，即刻笑啊，即刻笑翻，可以咁噶啊！你個咁好阿 Q 啊，即係魯迅寫阿 Q 嗰本小説咁阿 Q 啊，自己安慰自己。呢、這個其實係第一步，呢、這個其實係第一步啊！你可以再證明噶嘛，再求證噶嘛。如果你真係自己唔得嘅話，老闆能夠好好地話我話你聽，都係一個好都係好意嚟噶。起碼佢唔係炒你魷魚就好意噶啦。佢、啊、認為你仲有希望啊嘛，起碼仲有用啊嘛。咁你咪應該依佢嘅要求，依佢教你嘅嘢嚟到學習咯，肯學先正係。所以最重要转回来就是你要看回清楚的事实，他不是想闹你，他闹你就目的你下一次不要再犯，其实你是有希望的，你有用的，你要看到他真意得，你看不到他真意，只是他闹我 一味淨係話佢鬧我鬧，咁啊成日都成日想轉啲句話，我佢鬧我佢鬧我鬧我，翻到嚟喊地啊又喊地又話唔翻工，一陣間又乜咁蠢真係，你睇唔到人哋嘅老闆嘅意思，淨係睇見佢鬧我鬧我，你就應該喺度咧要如實睇到個轉機，個轉機係有喺度嘅，有轉機就有生機，個生機係喺度嘅，有生機就有禪機，要咁先有頭腦嘛，咁先掌握到嗰個上進之路啊嘛。有上進機會就永不死，就永有希望。所以最重要的、就是自己克服自己的自卑，要有這種眼光，要有智慧，不要向一邊想，千祈不要只是向一邊想，要懂得換角度，要懂得從另一邊去看，然後不單止換角度，要懂得挖深一點，角度要深一點，不單止轉角度的問題，角度的方位問題，挖深一點就是層次問題，不單止換角度，看看另一個角度，就挖深一點，深一點的層次去看看。那個問題你看深一點的時候就不是那麼膚淺，人一定要懂得學看深一點，看深一層，你看深一層的時候就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那就是智慧成長的第一步。你看到別人看不到的東西，那就是智慧成長的第一步。因為人人都是就看表面的，只是看見誰讚人誰罵人，誰件衣服漂亮誰件衣服不夠漂亮，就看這些而已，他不懂得想深一步。你懂得學想深一層，就是智慧開展的第一步，成長的第一步。有智慧能夠成長，就一定會醫到自卑，一層次不同了，你就會醫到你的自卑，那你就可以如實了、就那時候人都讚又好罵又好什麼好，你自己心中有主意，你心中有主意就不為所動，人家罵又好什麼不動，就可以不動如山，就不會動。人最麻煩的就是動，人家笑一下你又不舒服，人家罵你又不舒服，即是人家動一下眼睛，你就整個人不舒服，他就是動，你要不動如山。孫子兵法四句話：疾如風，靜如林，侵量如火，不動如山。當他們、做生意都一樣的，當他們要搶市場的時候，要、出攻勢的時候，就要快，快到就風咁，疾如風。但當我哋自己修養自己，當我哋要穩定嘅時候，當我哋自身自處嘅時候，就要靜如林，就好似森林咁安靜，喐都唔喐。攻量如火，或者侵量如火啊！當我哋奪取人哋嘅城池，或者係攻佔人哋嘅即係市場佔有率，你要打下要做商戰嘅時候，這個就係攻量，要出兵，要落本錢。嗰陣時咧。就要鋪天蓋地、大攻勢、大宣傳、大廣告、大動作，就好像火咁樣 燒出去，就有氣勢，要講氣勢。但是無論事情怎麼變化，我們有主的話就不動如山，得又好不得又好，自成敗於道外，自生死於道外，堅持的原則，始終勝利是你的。或者你都不是一定要求那個勝利，最重要你能夠堅持的時候不為所動呢，你就可以經歷得過考驗，最怕就半途而廢，中間改動。這個、就是在工作中我們如何克服自己的情緒、心理的緊張、或者跟人的相處、就需要有這種智慧。再講第三點，我們如何在工作之中獲得啟發呢？工作裡面其實是充滿著很多很多啟示的。如果我們只是順著那個秩序去做，就往往覺得很悶呢，就我們一開始說覺得沒有生機。但是我們要將工作看作是自我的鍛鍊，要在工作的秩序裡面要看到一些東西出來。這種情形就等於我們去觀察野外的小草它怎樣生長。有些人可以整個上去看一些攀援的植物鼻牽牛花，它可以在整個相裏面，它可以竟然之間可以長了、長了成半寸出來的、你可以在路上看著它，你看著它燈，你看著它半天一路看著它那個生命在動的，那你會覺得很了不起，就是那種有種 生機生意在這裡。或者看那個古人喜歡、看那些魚怎樣在這裡游，或者看風怎樣吹那些白雲，王維的詩嘛，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呢度就系所谓禅机嘅。去到跟住个山水一路向上行，行到源头啊，所谓水穷啊，无路可行啊，行到水穷处，咁有乜所谓咧？喺嗰度唔系尽头，一切嘅嘢唔系尽头，就喺嗰度坐低再睇呢个大自然。结果呢就睇见啲白云飘荡，所以坐看云起时，嗰、那个对宇宙嘅嗰种嘅胸襟，对大自然嘅眼光，整个嗰种嘅生机啊，嗰种嘅趣味啊，写晒出嚟，好有胸襟，好有气魄。人如果被环境所逼，就好似行水跟住个寻个源头，寻到最后揾唔到啦，咁就会好痛苦，好似远直啊，生喺乱世之中。时时呢骑住那个牛车马车随山乱跑，跑到冇路行啦，就喊一大场，然后先翻屋企。远直所谓穷途之哭啊，冇路行嘅嗰种嘅痛苦，因为佢乱世之中佢冇路行啊，所以远直唯有就狂放，日日饮酒，寄情于呢啲酒，或者话狂浪嘅生活里面，唯有系咁。其实他内心苦闷到极，但他又没有勇气自杀，生活很苦闷，但自杀又不得，唯有日日呢就是喝酒放浪啊，会意做些奇怪的举动。隔离那个当奴卖酒的少妇很靓，在那卖酒，于是他呢日日去帮衬，在他那里喝到醉晒，就睡在人家的裙边。在六朝时候居然这么大胆，但那个时候是狂放的时代，个性解放的时代。难得呢就是他那个少妇的丈夫呢很豁达，无所谓。如果第二个来讲，你想怎样啊？你想怎样啊？没啊，他知道他没事的。这个是一个内心很抑郁，表面很狂放的人。所以人的内心和表面是两回事的，往往是。表面很狂放，无所谓，喝酒大杯酒，唱歌大叫，实际上的内心呢就辛苦到极。因此啊，隨山亂跑，窮途之哭，冇路行啊！佢覺得人生冇路行啊！但點求得王維？王維嗰兩句唔同啊！王維嗰兩句詩就顯示生命永冇盡頭，人冇困難，冇嘢困得死我嘅，我可以喺呢度裏邊咧同大自然打成一片，處處都係生機，處處都可以轉翻嗰個生命嘅光明出嚟，所以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时，就好似陆游嘅诗咁，山穷水尽而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系陆游嘅诗都唔及得阿王维，王维嗰两句仲好，因为陆游嘅诗都仲好似有多少就系、是、天无绝人之路嘅，都系劝你到最后山穷水尽好似冇路啫，其实咧系有嘅，柳暗花明唔使悲观嘅，劝你唔使悲观。但是不及得王維王維那個生機在我手裏面，我不是要等，不是等他柳暗花明，我即刻我就可以自由，即刻我就進入新境界，什麼等，什麼等柳暗花明，根本就是我做主宰，根本就是在我胸中，在我的懷抱，所以不同。所以王維稱為詩佛，他的詩就最有禪味，最有佛教的那種禪的味道。因此你说如果在工作里面获得启发，其实呢就处处都是禅机，正如我上一次说，你就在工作里面去看，去欣赏这个工作，去了解这个工作，去发掘工作的意义。你要发掘工作的意义，就要转角度，就要挖深一层，就要有新的思考，有新的观念，即是不要再用旧时那种看法去看，不要从单面去看，单线去看，要换下角度，出些新观念出来，出些新思想出来，你就有启发。人人都这样看，我偏偏不是这样看，我换一个角度看。人人觉得工作很苦，我觉得不是，这个是我的锻炼。好像陶侃运砖那样，陶侃运砖就是他就要每天碰十个砖，他没事做嘛，没事做的话，生命这样下去就很无聊，还有呢就会萎缩一个人，所以他就要运动， 所以表面看來沒意思的，搬幾十個磚就朝早就在外面搬入屋企入面，夜晚在入面又搬回出來，日日這樣，人家看你真的沒事做啊，現在你真的沒事做啊，朝朝這樣搬五十個磚搬入入面，夜晚搬回搬回出去，日日這樣做，其實它就是一種鍛鍊來的。人不可以無所事事，人不可以就這樣頹堂頹喪，人不可以無聊過日，人要顯示一些意志力出來，人生存有些意氣得的，人啊有種，即是簡單來說，人要有些精神得的，做人一些精神得的，日日都枯眉瞌睡，想怎樣，那就會死的，真的，人人枯眉，日日枯眉瞌睡在那裡，不想動，硬是不想動，這樣做又說無謂，這樣做又不好的，這樣做一陣間又浪費時間，一陣間又浪費精神，一陣間又說沒錢賺，又覺得很不值，百般計較，結果那個精神就消耗了。人生活要有些精神，工作要有些精神，人事要有一点精神的，就是说这句话，人要有些精神，要学这句话，陶侃运穿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要有些精神，这样你才只是显示你那个生命永不妥协，生命是永不妥协，就要懂得这样。维摩经里面有一句话，就是说烦恼暗宅中，常须生畏人，日常的生活就是跟很多烦恼啊，跟很多贪嗔痴啊，跟很多内心的矫缠欲，即是矫缠的东西啊，或者很多欲望啊，搞埋一堆。所以平时的生活呢，就是离不开烦恼，离不开欲望。现实的生命就是一个烦恼暗宅，一间屋收埋很多烦恼，一个人收埋很多烦恼，就是一个矫缠的杂染的生命来的。但是就要在这个矫缠的杂染的生命里面产生出智慧。这个慧日者就是智慧的太阳，你就生起这个智慧的太阳出来才行，常须生慧日，智慧的太阳不是要另外去找，就在我们那个现实生命里面生出来，也就是说就要对应着我们的欲望，对应着我们的烦恼来到起正观，翻转头来到反省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反省，你能够有这个反省才能去破烦恼，真正离不开你的烦恼而破你的烦恼，不要将烦恼和智慧将它分开，因为分开的话智慧向哪里作用，就是向我们的烦恼作用，所以说烦恼即菩提，六祖坛经讲烦恼即菩提，菩提即烦恼，凡夫即佛，佛即凡夫，这个即字不是西方传有论的解法，就是很多是用西方哲学的立场，用本体论，就是用 ontological approach 来解，咁呢個哲學嘅本體論嘅解釋咧係解得通，因為本體論嘅解釋就一切嘅存在都係一大存在，一個個 being， 一個大草嘅 being 啊，就係世界嘅真實。咁邊一樣嘢唔離得開佢啫？啊，所以呢整體嘅存在，整體嘅 being 就當然係包括曬佢嘅正面同反面。所以煩惱同菩提都不利於我哋呢個大嘅 being。當我們這樣解是可以解釋了的，但這樣解是沒有意思的，這樣解哲學的解釋，本體論的解釋是沒有作用，沒有意思的，因為這樣是解不到佛教的精神，禪的精神，禪的精神不是要整套哲學出來，不是要整套本體論出來，好像西方的形而上學家的思考，他們的思考是為學術而學術，為哲學而哲學，為本體論的建立而做一套本體論，等于为解释世界的存在，有很多很多的 theory， 很多很多的宗教来解释世界为什么有一样，为了解答个问题而整啲答案出来，这个是没什么意思的。所以真正的意思不是在建构一套 theory， 建构一个理论，真正的意思在哪里？真正的意思就是说，生命的实践就是在烦恼的生命里面开始的，就是正因为有烦恼，我们才有去除烦恼的实践，有去除烦恼的实践才能有智慧产生出来，智慧不是由天跌下来的，智慧从实践中出来，智慧就要从生活里面出来，所以能够这样的时候呢、就会找到一条路。但是人去找这个工作的意义，找生活的意义的时候，有时因为过去的训练，过去的思考、你的剛才說有很多的欲望，那這些呢是會給一些引導給你，好就是給一些引導， 讲得唔好咧，就俾好多束缚俾你。譬如人人都会问：点解会咁咧？点解会咁咧？啊，生命点嚟咧？烦恼从何而有呢？黑暗由何而嚟呢？我一路咁谂嘅时候，就突然间依住理性嘅思考，有好多好多嘅答案被发掘出嚟。所以宇宙系一个，但系宇宙论好多；全有系一个，但系全有论好多。宗教嘅使命可能系一个，但系宗教嘅模式好多。我哋会发觉生命所面对嘅就系呢个生命，但解释呢个生命嘅理论好多。结果向生命嘅理论去研究嘅时候，就系走知识之路、理性之路，系有好大嘅启发。但系嗰个系理论嘅得着，同生命其实到最后冇关系。其实到最后系冇关系嘅。固然佢系有一盏灯嘅作用，照清嗰条路。但系有时啊，有阵时呢啲灯咧多得滞，你唔知跟边盏灯行，困难亦都喺呢度产生。所以对工作嘅意义、生活嘅意义嘅寻求啊，喺工作中想话有啲信息发掘到。但是人要知道自己的弱点，要知道自己的问题。你过去的自我、昨日的我，时时在这里影响你。你的训练、你的思考、你的处境、你的 background、 你的工作、你的朋友、你的家庭，有时候都是在这里左右你。讲得好他会帮你，讲得不好就是障碍。两边都有。由于对工作、生活的意义的发掘，总是要用脑啊，用脑就好容易走理性嘅知识嘅路，就头先讲咁样落去咧，其实系障碍嚟嘅。到最后咧，会将你呢啲概念知识咧层层嘅捆绑，咁你就冇答案。所以读哲学到最后好多答案，但你就唔知边个答案要。搞宗教又好多宗教，你再唔知边个宗教啱。到最后都系彷徨无主，到最后都系喺生命的世界里面、思想的世界里面都是流浪，就是不断流浪。所以有人信完天主教，信基督教，信基督教，又走去佛教，佛教完之后又道教，道教完之后一贯道，然之后想，哎呀，又走出来，到最后都不知道去哪处好。信过很多宗教，入过很多教堂，又洗礼都几次，皈依又几次，很多人是这样，皈依都好几次的，到最后硬是都不知道怎样，没有一样东西对的，到最后样样都信，又样样都不信，样样都信，即是样样都不信；样样都不信，亦即是样样都信。其实就是，无尽尼里边有首诗，就尽日寻春不见春啊嘛。一日你成日去找春天，春天啊，春天你在哪里？成日话春天在哪里啊？结果周围都找不到啊！芒鞋踏破岭头云，嘅佢个草鞋咧，成个山都踩到烂晒啦，连啲岭上嘅云咧都俾佢去啊，都俾佢去埋啦，都找不到。唯有翻屋企啦，归来偶把，为偶然之间，偶然之间见到梅花，归来偶把梅花臭，啊，当哎呀闻下朵梅花，春在枝头已十分，春天咪就喺度咯，春天原来在这里，无意中偶然发现，即系你猛去揾就揾唔到，猛去追寻就追寻唔到，着意寻求讲浅啲，结果咧都系不知何处，开悟嘅境。是妙手偶得，妙手偶得啊！好像羚羊跨国啊，无迹可求，着意找就找不到，但是就妙手偶得。王国维写《人间词话》的时候，说人生成大涉大学问有三个境界。人生的第三境界呢，就是辛弃疾的词。辛弃疾有几句：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一路找他，他在哪里，他在哪里，或者说你在哪里，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就找，一路找，找到最后找极都找不到，心灰意冷。意中人何在，理想的人在哪里，爱人在哪里，我要找的人在哪里，是会找不到的嘛，但是你努力去找就是会找不到。结果呢，默然回首，默然即突然之间回头，偶然回头，无意中原来那个人就在灯火阑珊的地方。灯火阑珊者，阑珊表示衰落，阑珊表示没有灯火，城呢灯火繁华就是繁华之地啦，灯火阑珊呢就是反为就是隐居的地方，或者就是平凡平庸的地方，不吸引人的地方。 啊，佢就係至今平凡，你就喺最平凡嘅地方突然間揾到佢，原來佢就喺路邊啊！原來佢只係一個平喺就係、是、一個最平凡嘅生活，佢就喺嗰度啊！或者佢就喺嗰度生活啊，或者就佢喺度休息啊，或者佢喺嗰度就係、是、啊耕種啊，或者喺嗰度啊就係、是、就喺嗰度，就咁簡單，就蓦然回首啊，努力去揾就唔見，妙手偶得，突然間佢就會成熟，突然間佢就會呈現。工作中嘅味道有陣時都係你努力去找尋，思維太多，思慮太多，未必了解。你放下你个紧张的心，用平常心，用你的平常心去睇，去品尝工作和生活，你就会妙手偶得，就会呢无意之中发现，原来工作是有另一个意思在这里。原来工作啊，同我的生活，同我的生命的成长是有关的。人不可以没有工作，人如果没有工作，结果的生命就萎缩的。所以陶侃要运砖，你由那里你会了解，所以不是在于报酬，也不是在于那个苦闷，即不是在于那个羊，甚至不是在于支笔，不是在于那个专业，不是在于那件事，不是在于那样。工作意义不是在那里，工作意义只是在工作本身，用笔又好，用手又好，用什么都好，那个不紧要的、那个、但人就要工作，工作是生命的一部分。再讲那个典故，这个典故呢就是庞居士，唐代的一个庞居士，就是一个很出名的禅宗的一个、啊、大居士。他最先是开问道的时候呢，未开悟之前就去找石头和尚。他一见到石头和尚呢，就问说，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万法者就是现象，我们所见到的山河大地，所见到的、啊、花草树木，张三李四，这些就是万法。他说我们不同这个万法做朋友的是谁？当然我现在讲的公案，大家因为对禅毕竟是陌生，可能不是很了解那种语言。其实他意思呢就是，现象的世界就是变化的，就是无常的。我们不要依恋这种现象，我们不要在现象中迷失，我们要认识现象中的真实，在无常之中去找到那个真正的永恒，于无常中见常，什么才是永恒 ？Eternity。但我们所见的这个世界是一个 impermanent 的世界。那什么叫做 permanence？ 永恒的东西，不变的东西，也就是真实，因为真实的东西才是永远都在这里。无常的东西，变幻的东西就会过去。所以不同这个山河大地，不同这些万法的现象一起的是什么？是谁？石头和尚亦是一个著名的大禅师。一问石头怎样呢，就叫他埋来。你问什么啊？他说，不与万法为侣的是哪个？他一都未讲完，石头一揞揞住口。这个聪明的庞居士即刻有所领悟，即刻有所领悟、啊、我知道了。后来呢，他又见马祖、啊、因为我讲过唐代那些僧人呢，就禅宗大盛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的名师，咁啊喜欢咧，佢哋喜欢周围去参学，即系周围去接受考试，亦可讲周围去挑战。如果嗰个老师唔系真正好嘢嘅话，就俾一句话就问到唔表达。但系啊，坐得喺嗰度嘅，点会俾你问到啊？你估浪得虚名嘅咩？真正本事嘅点问得到噶？系你自己懵闭闭都唔知唔识问啊！真啊，问都未晓问。但当时不同，当时电光火石之间，即刻就要答。于是他再去见马祖大师，又问翻呢个问题：不与万法为侣者是什么人？马祖啊，好了不起嘅。马祖就答：哦，他话呢个问题好浅啫。佢话：你去西江嗰度，佢其实随便讲嘅啫。你去西江嗰度，一口吸尽西江水，你做完呢件事之后，我就话你听啦。佢话。你去西江那裡一口將西江水喝完，你喝完之後，然後我就告訴你答案，你聽了就立即不用立即不用回答而已，哪有得回答而已。所以他又領悟了，他又領悟了，又領悟又領悟，就結果呢再去又再去找藥山和尚。這次藥山 約瑟又好出名嘅大禅师，約瑟同佢倾偈，同佢倾得好投契，好好倾。咪中间呢段就冇记录，当时啊唔知点解呢段咪反为冇记，记下一段，下一段咧就佢扯啦。約瑟就啊你啊大居士咁有智慧，好，落山佢派十个禅客，当时咧跟佢一齐嘅有十个俗家弟子，十个禅客，问你同我送客啦咁啊，送旁居士落山。我落到半路咧，就落雪啊！个天落雪，啊一场好雪。于是旁居士就话：大家睇下，啊一场好雪，啲雪真系壮观啊！啊，佢话于是好雪片片，佢话啲雪一块一块，好雪片片，不落别处。佢话冇跌落去边度，冇跌落第二处。佢话佢呀一片片好雪，佢冇跌落去第二度噃。咁你估佢想讲乜呢？冇跌落去第二度喎，咁結果咧十個禪客之中有一個咧就駁嘴啦，啊加把嘴啊，佢唔係駁嘴，佢加把嘴，佢話咁啲雪如果冇跌落去第書，咁跌去邊度啊？咁跌去邊啊？咁旁居士有一見佢啊，就於是就一拳打落佢嗰度，一拳打落佢嗰度，咁呢一位呢位禪客咧，即係仲懵閉閉，喂！你不可以咁粗鲁噶噃，你不可以咁粗鲁噃。於是旁居士就話啦：，佢你邊夠資格叫做禪客啊？你冇資格叫做禪客啊！炎黃老子啊，落地獄啊，地下咧都唔會收你啦。佢你邊有資格啊？居然喺度做啊十個禪客之中嘅一個做代表送我落山啊！我講啲嘢你都未聽得明，佢你冇資格。咁佢嗰個人又再講。佢系咩意思啊？咁样讲，佢系咩意思啊？咁旁居士再打佢一拳，眼见如盲，口说就如哑。我话你嘥你双眼啊，有眼都睇等于盲眼，嘥咗你把口啊，有口等于哑嘅。你唔讲冇人话你哑一样。而家啲人咪咁讲啦，你唔出声冇人话你哑噶，一样啊，就喺度学出嚟嘅。你冇嘢睇到冇人话你盲啊，你唔讲嘢冇人话你哑啊。这个一个这样的故事，好雪片片不落别处，其实是什么意思？我们刚刚讲的那个 context 那个脉络呢，就是说根本一切的生活与工作那个意义是要我们发掘，你不需要另外去找寻，是要发掘，但是当下就是不需要另寻，正如刚才那个尼姑一样，你周围去找春天就找不到，周围去找就找不到，你就是无意无意之中，忽然间到那个时候成长了，即是有心反为不得，就要无心嘛。禅宗就讲，我们上一次提过无心的概念的。无心的意思不是说你变成懵闭闭，而是将你那个着意寻求的心放低。你要放低放低放低杂念，放低欲望，放低你的紧张，放低你的寻求，你的生命反为自然。你反为容易同呢个大自然沟通，反为同呢个工作沟通，反为同意义可以沟通，就因为你嘅紧张，因为你嘅着意，因为你嘅烦恼，反为阻隔住。你放低放松咧，你反为能够识到其中嘅禅意，其中就系始终有真意，你就反为识到。好雪片片不落别处，好雪片片就系一个。咁美麗嘅景，你可以講話就係萬法，就係大自然。大自然唔係要離開大自然，另外有個真實世界。如果咁嘅話，就變咗個世界斷咗兩橛。呢個美麗嘅世界就係真實。但係如果你淨係睇得一邊，咁你就不識禪中趣。好雪片片不落別處，佢冇落去第二度，冇落去第二度，唔係即係話呢度就係咯，冇去咗第二處啊嘛。冇去第處啊嘛，好雪片片都冇去第度，冇去到第二度啊嘛。你可以理解成為就對啊約瑟或者對呢十個人對佢嘅恭維，你哋都好雪片片啫，你哋都係啊，你哋咪喺度咯，讚佢都未識啊嘛，讚佢都未知啊嘛。咁、那個蠢材仲話：咁去咗邊啊？咁啊嘛，去咗邊喎？唔抵打真係抵打啦，去咗邊喎？去咗邊得㗎？啊，咪喺呢度咯。就在這裡，不過如果講在這裡、啊、太白，所以打佢係啱啦。要打佢，佢先正能夠，或者有多少啟發。原來一切嘅嘢嘅啊， 生机与蝉翠，都是有眼的人就会懂得，有智慧的人就当下透得。如果你没有这个胸襟，没有这个眼睛，就当面错过很多事，看下去都是平平无奇，就像落雪一样。很多人都未必有感受，就算有感受，你所看的可能都很表面，看不到深一层的东西。你就要在这里看到更深一层的东西，看到更深一层的东西，那就要靠你的智慧，靠你的眼睛。所以人不要心随境转，不要被外面来带动你，不要羡慕人，不要看人的成功。如果这样一通过个比较，一跌落个比较那里，你的心就很不安乐。所以莫善他人，佛教常讲各有前因都莫善人，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当下即时，你自己就可以得到这个启示，得到那个智慧。所以最后我们讲工作的艺术，工作的艺术在哪里？我们从事一个工作，工作的艺术究竟应该怎样做？就记得我们说工作的艺术就要脱出窝垢，脱出那个陈旧陈腐的形式，脱出那个人人都已经接受了，人人都不懂得反省的那个形式和秩序。那你要脱出来，脱出来不一定要更改，不一定要重新定立，不一定，这个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就是你的精神，最重要是你的心灵，最重要是你的观念，最重要是你的思考，一定要新。同一件事都有新思想、新思考，要换一个角度，要挖掘它的层次。就我第一堂所讲，要刷新你的生活，同时这样生活你就刷新它。关键在于换角度，关键在于挖深那个层次，关键在于有新的观念，有新的理解，那就有新嘢，有新的内容在入面。傅大士有首诗是很精彩，在六朝的时候，他有四句话是很令人惊奇和难解的。这四句呢在禅门里面都挺流行。第一句就叫空手把锄头，空手揸住个锄头。第二句就步行骑水牛，一路步行一路骑紧只水牛。第三句就人从桥下过，人人喺桥上面过啫嘛，佢偏偏喺桥下边过嘅。桥流水不流，结果呢个桥喐，嗰啲水唔喐，咪全部违反晒我哋常识嘅，咪人人都解唔掂嘅呢四个孔惡解嘅。空手把锄头，你话咩意思？点解得掂？空手怎麼拿著锄头？步行是怎麼騎水牛？人是怎麼在桥下面过得的？到頂難通桥流水不流，明明流水而已，桥怎麼會流呢？加水流嘛。有沒有一般人的想法是不是寫錯這首詩？應該改改它是不是改一下它是不是這字眼調一下它才是不是應該是空手把，應該是雙手把锄头是不是兩隻手拿著锄头才對，應該应该咁样啱，应该步行跟水牛系嘛，唔系骑水牛系嘛，步行追水牛，因为步行随水牛系嘛，咁应该人从桥上过啊嘛，咁个上字佢一下写错咗，写个下字啦，应该人从桥上过先啱咁，应该系咪啊？应该水流桥不流啊嘛，点会调转嘅啫？桥流水不流，所以呢首诗完全系充满禅机，完全充满禅机。空手把锄头，你去做嘢，你识得咁答老板都几精彩噶吓。老板点解做唔做嘢啊？咁你空手做紧嘢咯。睇下佢又点样应付你吓？你做紧啦，已经吓，唔使用手做噶，使用手做嘅咩？如果佢问你空手点做嘢啊，你智慧不足啦，你智慧唔够啦做嘢唔系用手嘅，用手做得几多？你這樣回答他另眼相看，是的，隻手做得多少，我一隻手做得多少，我一對手做得多少，我由朝到晚都是一對手，不做得多少事情。所以怎樣做得多少，他問你，不用手就做得多了，不用用手就做得多了，你慢慢引導他嘛。如果他說都不明白去聽我會長講話你介紹他來， 我點化佢，等佢智慧增長。的確係啊，空手把鋤頭，手揸鋤頭有叻極有限啦，雙手添仲話啊，應該一隻手揸都用一隻手做第二樣嘛。所以雙手已經一定係唔得，單手亦都唔妥啊，必須係空手，空手把鋤頭嗰、那個先係叻。你諗係咪？諗下就明白，要違反常識，超越常識。不单止是违反，要换一个角度来理解，即解这四句很多种解法，很多种解法，亦都有层次的不同，亦都有智慧的深浅，有人解深一点，有人解浅一点，都是在乎他那个领悟的能力啦。所以初步你就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这四句，空手把锄头，用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手持锄头的工作是有限的啫。有限嘅啫，所以唔能够咁样嚟到理解工作。正因为能够超越常规，然后先正反为系创造，先正反为系真正嘅啊超升，嗰、那个工作先正系不同层次，那个创造咧都完全唔同。常规去做做得几多？常规嘅工作有咩成果？冇咩成果嘅啫。下一次你可以有更好答案，答老闆啦，有空手把鋤頭，你有空手嚟做嘅。你話呢個係突破，突破嚟嘅，呢個係一個突破。你如果聽到我呢個聽到突破兩個字就唔同，空手把鋤頭係工作嘅突破嚟嘅。舊時嗰個方式係用手揸鋤頭嗰個方式已經要淘汰啦，已經係咁就要的確係有新嘢喺度。步行騎水牛亦都係，人從橋下過亦都係。潮流水不流，其實亦都係你先換一個角度嚟到去理解，先換一個角度，好似相對論咁樣，換下主持，換下觀察個角度，嗰、那個觀察嘅 angle， 你轉一轉佢，嗰、那個subject換一換佢，那個觀察者 observer 換一換佢，咁你就有唔同嘅睇法，咁就對呢四句咧就有深一步嘅了解。咁樣咧就顯示乜嘢咧？就係顯示我哋要講嘅就係話工作嘅藝術咧，其實咧就係要不斷地去開發新嘅角度，不斷地咧去尋求創造嘅心靈。你要開發新嘅角度，要有開發呢個創造嘅心靈咧，咁你先正能夠不落窩舊，先正能夠唔會俾過去所束縛你，俾過去嘅工作經驗。過去的工作形式，亦即係過去的成功的經驗束縛你。人如果只有一個成功的經驗，一種成功的經驗，就不再求突破，就不會再成功。一次的成功經驗是好，但是不能只有一次，所以一定是不斷創造、不斷超越。就回到我剛才所說，工作的真正意義 是過程，而不是在一個結果，是那個過程，是不斷超升的過程。因为这个过程就是你生命的成长的过程，就是你智慧开辟的过程，你就越来越成长，你就会越来越有智慧。那你就将禅的锻炼呢，你用在生活了，还有用在工作之中了。以上我就今天讲工作的态度和禅的关系，就分这四点来到讲了个轮廓了。开悟者就要明白人生的道理，特别是明白自己在哪里，自己的位置，自己的人生，自己的责任，自己的承担。但是要了解自己，就一定要先了解世界，不可能离开世界，切开和客观环境的关联，孤立地看自己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有世界观的问题。但是一去到整个世界的了解呢，就会个注意力呢就会放在外面，咁就好容易走失，好容易呢心随境转，特别是对世界咁多理论咁多解释好繁复，亦都会形成好多知识障，又需要更高嘅一个反省嘅智慧，能够及时喺外境嘅留住之中呢返嚟睇返自己。呢、这个就係开悟，明白自己嘅位置，明白嗰个生命的真正的需求，去除障碍，这个是开悟。但是开悟是目的，通过这个开悟的目的之后，你可以说是目的，可以说是 學佛學禪的宗旨，但開悟之後會造成一種怎樣的狀態，其實就不外就是今天所講的主題，就是自在這兩個字，就要做一個自在人。何謂自在呢？很多人的理解，自在就是自由。有什麼叫自由呢？自由者就最好就是任得我們點就點，沒有阻力，沒有障礙，乃至沒有責任，沒有承擔，即是你不可以要求我什麼東西，我喜歡做就做，不喜歡做就不做，那就以為這樣就是自由。這樣去理解自由其實就很膚淺，這樣去理解自由是沒有任何的成就會得到的。這種自由只不過是一種逃避，只不過是一種虛的自由。表面看來你好像什麼都得，實際上你沒有任何事做得到出來，你沒有事做到。所以自由不單止只是一種享受，那種沒有人束縛的感覺，其實自由就要還有一個積極的意義，就是你有這種沒有人障礙你可以發揮到你的能力的那個意義。你有能力，人家阻住你發揮不到，就沒有自由了。所以去除這種障礙，你的能力出到這種自由，比起純粹只是、我喜歡點就點那種這樣的享受式的，也是比較消極的自由，是不同層次的。所以我們說自在，很多的理解是自由，自由者就無所障礙，無所束縛，但是很容易就變為連責任都沒有，連承擔都沒有，所以個人就會很漂浮，那個人呢就會呢流離浪蕩，就好像流浪漢那樣，好像浪人那樣，表面看來很瀟灑，表面這個只不過是，實質上他是什麼都做不到的，因為他避開了一切的責任，避開了一切的承擔，要他拿主意他不肯拿主意的，要他落決心他不肯落決心，要他承擔他不會答應的。你說給他決心吧，他說我沒有決心的，我什麼都可以的，沒有決心。你說不給飯他吃，他說我不吃咯，你會死的，他就死咯。他可以這樣，他連生命都看來都可以隨時丟掉，是不是很瀟灑？這個只是假象，這個假瀟灑，真正的瀟灑不是這樣。那怎樣才是？那我們講下去就要對這個自在這個概念，自在這種境界呢要深入。禪是講開悟，但一個開悟了的人，有智慧的人，他的成效、他的成果、他的回報，就是到達一個自在的境界，就正是去到這個自在的境界。所以如果沒有一個開悟，沒有一個智慧做他的基礎，這種自在就不是真正的自在，因為他沒有基礎，就膚淺而已。但如果經過開悟有智慧呢，他這種自在呢就不同，他有一個精神境界在裡面支撐他的，所以他這個自在呢是充實的，而不是、漂浮的。所以自在什麼叫自在？什麼叫做自在？自在我們解做自由，但是我們剛剛就解釋了這個自由是可以有淺薄的意義，也可以有深厚的意義，有消極的意義，也都有積極的意義。自由、有 negative 的意思，也有 positive 的意思。那與其說自由，我們說不如呢我們說、所謂自在也者，就不單止自由那裡顯，所謂自在也者初步的意義就是他自己的存在，他自己的存在就是 being in yourself。 一用到這個字眼呢， being in yourself 這個字呢、就很有哲學意義，特別是西方的存在主義的 Saturn 呢就說 being in yourself， 他是作為人生的一個中文譯，他就在己存在，直譯就是自在，他存在於他自己。最淺的角度就是作將生命看作是一個物理的或者生物的個體，物理的或者生物的現象。那由於它是一個物理或者生物的現象呢，它是一個 being， 那這個 being 呢它是、不可以抽空，它是客觀獨立 being there， 它在那裡是沒有第二個個體可以取代的。張三就是張三，李四就是李四，桌就是桌，凳就是凳。所以每一個 individual， 每一個獨立的個體都是不可取代的，每一個獨立的個體都是有它存在的自己的，那就是 being in yourself， 就是自在，自己存在，它不是 depend on others， 不用依靠其他條件，不用依靠其他東西，它就自己就可以獨立在那裡存在。 所以每一个存在都是独立，都是自我完成、自我支持，所以都是自足的，都是 self support 和 self enough， 自己是存在，自己是自足的存在， self sufficient 或者自足，他自己就是一个充足的存在，没有欠缺，没有东西缺少。存在主义就要讲这个概念，因为讲这里先正将每一个独立的人的尊严讲到出来，就是因为他不可代替，张三就张三，李四就李四，你就是你，人就是人，只有去到这步，每一个人先正是真真正正有他的尊严，真真正正有他自己。但是这个概念其实 being in itself 就是解释自我存在的本体，本体论的意思，本体论的意思只是在解释了那个存在有他自己的真正的独立性，有他自己真正的 reality。 但这样讲不是佛教意义，这样讲我们以为也没有很大意思，因为正如话斋，张三就张三，李四李四，花就是花，草就是草，是草不会变花，花不会变草，玫瑰花不会变了牵牛花，牵牛花也不会变玫瑰，是都可以这样说的。所以人都是的，所以同游情就是同游情，就是装同游，所以叫你做大将都不行的，你根本没有资格，就牵涉到人的质素。是每个都帮我取代，等于小学生作文，我的志愿就是在街边做清道夫，那都需要人扫地的，我想做邮差，需要人做邮差的，我需要做司机，世界需要司机的，老师很清楚，这个人真好，懂得尊重一些平凡的人，愿意过平凡的生活，变回做群众中的一份子，我们不鄙视群众，不轻视群众，乃至我们赞美人民，人民就是最高，人民就是最好，于是你是一个人民，in the name of people， 个个都是人民，那个字近来滥用得很重要的嘛，人民的意见，人民的声音，人民的什么，实际上你不会因为任何概念的增加和减少而有所改变。讲什么东西，就讲如果这样讲法的话，是要有智慧去看，如果说每一个存在的个体都是独立的，独一的，不可取代的，是可以讲出那个个体存在的尊严，的确，但这个尊严呢，其实没有大意义，那就怎么办呢？我都说了，同游都是同游，草就是草，那就怎么办？即係人哋話啊，你係做唔到主管啦，咁係啊，我都要掃地，咁即係世界啲人都要掃地，公司都要揾個人要開門口，我係做開門口，係你甘心於做一個小角色。如果真正甘心，咁當然亦有另外嘅意義。但咁樣樣，而家我哋話啊，咁樣樣嘅不可取代性啊，係咪真係顯示咗生命嘅意思？喺咁樣嘅意義下邊，人仲使唔使學習？仲使唔使進步啊？仲使唔使成長？咪任何人都話。我就是我，所以我不想变做任何东西，即是你想升我级我都不需要，我就是我，我永远在那里，我不要升级的，你要我读书我想读书而已，我不用读书的，我乐于做一个小角色，其实是拿这些做借口，所以个个人都是帮我取代，这些只是说话好听的，其实没意思的，你要发掘下去是没有意义的，那个，所以作为一个本体论的那个自存的概念是没有意义的。佛教所講的自在不是這個意思，不是存在主義沙特所講的那個在己存在。沙特的哲學就是說人存在有三個概念可以講，一個就是 being in yourself， 一個是 being for yourself， 一個就是 being for others。 人自身的存在就是 being in yourself， 但人存在呢，他自身的存在這種獨立的完全自足的無所欠缺的，他不知道，人反而由於意識的活動，由於他那個生命是一個主體，他反而經常覺得自己是很不足夠，他反而覺得自己什麼都不是，所以他要令自己成為一個什麼，所以他要 project 他自己，然後開創他生命的路，完成他自己。存在主義主要的精神講這裡就是 being for oneself 或者 for yourself， 但是在這個過程之中，他就經歷虛無，經歷自由，經歷很多挑戰，很多掙扎，但如果沒有這個自覺呢，結果人生存就仲弊，人只有 being for others， 就喪失自己的主宰主體，一日都服從一個別人的指令或者客觀的制度，你自己沒有選擇，你自己沒有自由，你自己只是應人的要求而生存，應人的要求而行動，結果幾十年都是 being for others， 那就枉費為人一生。这个是沙特的那个法国存在主义哲学家的 基本哲学，所以存在就要成为一个真我，如何可能就要抉择，就要抉择。 如果冇抉择，随波逐流，咁嗰个人生咧就白白咁样浪费咗佢自己嗰个天赋嘅自由，就好可惜。所以沙特就系要我哋唔好浑浑噩噩，浑浑噩噩嘅话系冇意义，所以一定要喺呢个地方里边要讲抉择。咁呢一点咧系精彩嘅，讲抉择系精彩。但而家我哋要讲嘅唔系讲西方嘅存在主义嘅哲学，而家要讲系话佢呢一个所谓 being in itself 嘅概念咧，普通人有人亦叫做自在都有嘅。但絕對不是我們今天要講這個自在的那個意思。我們今天所講的自在其實就是一種人生的境界，人生的存在的狀態就是一種自在的狀態。這種狀態是需要通過開悟才可以得到，通過成長才可以得到，天生不可能，不可能不努力，不可能不通過那個智慧的成長呢就可以到達的。現在我們講這種自在就需要一个咁嘅过程。我去到呢个自在嘅境界嘅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完全冇束缚，精神上冇束缚。其实当然主要系精神上讲，因为如果就肉体上讲，就变成一个物理上嘅独立嘅个体，冇意义嘅嗰个系。所以真正嘅冇束缚、冇障碍，唔会系就嗰个 body 讲，唔会系就个 physical biological body 讲，唔会。因为 physical body 咧一定要跟翻物理世界的那個秩序。如果你是講生物的、這個 biological 的生命，一個 biological life biological being 的話，生物體那你一定要接受生物的秩序。例如肚餓要吃東西，冷要取溫暖、這個衣食住行食與息，這些都是生物的本能，生物的要求，你很難接受。所以在這個地方不會有自由，就因為你要跟回生物的規則、生物的秩序。如果明白這個呢，所以我們所說的那種無束縛的狀態，自在的一種無束縛，亦即可以勉強用自由的字，無束縛一定是精神上講的。那精神上講，精神上講怎麼講法呢？精神上那種的自由自在，第一你就不要被外境影響你，你不要被外面的景物的移動影響你。我們上一次講很多人很敏感，很容易起情緒，特別是那些纖細的、那個、心靈很纖細的人，天上的雲飛過他都感動，即是代表葬花，那些花開花謝就很感動，待花開又唉歡喜若狂，待花謝又如喪考妣喊一大場，即是太過纖細，情感很容易動。看戲尤其是看悲劇喊喊喊到不得了，看喜劇笑一下笑笑到不得了，即是很容易就投入，很容易就受影響。這個就是情緒化的人，或者纖細的人、敏感的人，這類大約以女性稍微會強烈一點，這方面敏感，很敏感。但容易受外界影響，不單止是這種敏感的，不單止是敏感的氣質，人有時憂慮過多，他不一定問他憂慮，所以憂來無方，有得食的時候他又擔心不知道 有得食多久，沒得食的時候又想著固然不知道明天又怎麼辦。人是會無時無刻都會憂慮的，又無時無刻都會想起舊時的事情，舊時經過很多苦難或經過很多快樂，大起大跌都會時時說著，特別年紀大了經常都跟小孩說想當年幾十年前我怎樣怎樣怎樣，小孩多數都是哎呀過了去了，老爸還說是做什麼幾十年前的事情，講講下佢哋走曬添啊，剩翻初初成班聽完你講，講講下一個又去廁所，一個又去街，一個咧又話入房温習功課，整整冇人聽，聽到啊冇人啊，咪收口。人就係受過去影響啊，特別經過好多苦難啊，好多難忘嘅往事，一得閒嘅時候就會講。所以《金剛經》話：過去心不可得啊嘛，現在心不可得啊嘛，未來心不可得啊嘛，做咩要受過去影響啫？你做乜嘢家下咁煩惱啫？冇辦法決定啫，就家下都唔知點做好，咪所以要明白係現在心不可得。聽日嘅嘢使乜咁快憂慮啫？未來嘅嘢啊，杞人憂天，好多時候就往往係杞人憂天。所以《金剛經》話：未來心亦不可得，三心不可得。意思唔係叫我哋唔思想，或者叫我哋個心唔好喐。有個心唔喐嘅人就死添啦，心冇法子唔喐㗎。如果人連個心都冇埋，連意念都冇埋，感覺都冇埋，人就變成一個枯物，變成一個死物， 如果講禪咁樣嘅禪，就叫做枯禪、死禪，冇生命嘅禪。即係講禪、講佛學，講到最後冇曬生命，直情唔想做人。講到最後啊，冇曬嗰個生命嘅生機啊！即係食嘢唔想食，因為食嚟做乜啫？著嘢唔想著，著嚟做乜啫？啊，諗嘢唔想諗，諗嚟做乜啫？即係到最後學佛學成咁嘅時候，就冇曬生活嘅趣味。如果《金剛經》教你過去心波得，現在心又波可得，未來心又波可得，咁你會覺得都係人生到此啊，仲有何意思得㗎？所以學佛好多人學到就係、是、到最後冇咗生機，冇咗生趣啊，變咗只係等死個日子，只係等死，唔想再有任何活動，唔想再有任何計劃，又唔想再有任何嘅做法，更加唔想咧重新創業，唔想重新努力。結果以後嘅日子就只有兩個字，就等死。學佛我學到等死啊！咁你有咩意思啊？坐喺度等死，因為佢做咩嘢佢唉隨緣啦，做咩又話唉啊唔好諗啦咁啊放下啦，咁就唔識解咩叫隨緣，又唔識解咩叫放下，就係唔識解。學佛學啊，學到走火入魔，走曬偏激嘅路，就唔係咁樣樣。我哋講唔係咁樣樣。《金剛經》講無所住而生其心，其實唔係要我哋冇思想，唔係要我哋咧冇感覺，唔係要我哋咧做人冇做人嘅嗰種嘅慾望。個世界係新鮮，每一刻就新鮮。人生嘅感受亦都每一刻每一個 moment 都係新。問題就係、是、當你思想、當你活動、當你了解世界嘅時候，千祈唔好被佢影響你，唔好被佢決定你。就誰決定誰的問題，誰決定誰的問題，一望落去覺得哎呀好靚啊，咁你就俾佢吸引，俾佢吸引咧，你就唔捨得唔望佢，唔睇佢，啊花又好，人又好，衣服又好，我一路望，咁你就結果就梗係你就失魂落魄噶啦，到最後你就俾佢吸引，到最後咧你就係嚇又會神魂顛倒嘅，所以喺某點嚟講，感情嘅嘢就切不可以啊。切不可以，記住啊！切不可以望多一次。所有靚嘅嘢可以望，但係記住，只望一眼就冇問題嘅。嗰、那個就冇問題嘅，幾靚嘅都係只睇一次，冇問題。睇過算咯啊！再睇咧就論盡啦，再睇下好下咁，擰轉頭回眸一笑嚇、啊，或者回頭再望啊，咁就跌落去嗰個境度，就係咁啫嘛。啲人講啊，所以一見鍾情，其實一見啊，點會鍾情啊？佢至少要再見，一見唔會鍾情嘅。就佢第一見就靚，第二個見之後覺得好，即係第二眼就跟住就省出好嘅感覺、歡喜嘅感覺，於是就跌咗落去。所以墮入情網啊！佛教就係要喺呢啲地方對個情感嘅世界呢種感情、呢種黏著嘅感情，就好認真處理嘅。所以要求啲出家人。舊時啲寺院咧，譬如啲出家人咧，一定住一間寺院咧，第一唔可以耐，所以周圍雲遊啊，唔好停留一間。呢間好舒服啊，風景好靚啊，咁你仲使去第處嘅？咁就喺嗰度咧養老噶啦，喺嗰度等死噶啦、啊。所以一定要短時間就離開。仲有住嗰個禪房，內內換下啲家私。而家啲人啱曬啦，內內換家私，做生意嘅啱啊。不是要你買新的，就換一下啲位置，瞓得舒服，換下佢，唔好咁舒服，就係、是、要咁。即係上次我講陶漢運磚一樣，差唔多道理嘅。你唔好依賴慣咗，你依賴慣咗咧，個人就個怠惰心就出，就唔可以再接受挑戰。所以奶奶要移動一下啲位置，奶奶要搬屋，奶奶咧要離開，冇所謂嘅。呢、這個習慣咧就源自於原始佛教所謂光不食，日中一宿，樹下一宿，光不食。所以就食飯只吃一餐，其實個道理都同呢個有關嘅。一餐已經係厭啦，仲要再食啫。望一眼已經夠，點要望第二眼啫？夠就算啦。佛教嘅僧人就係過咗正午就唔再食飯噶嘛。本來印度嘅規矩係咁，咁但係仲有若干中國僧人仲係遵守緊。南傳嘅僧人就泰國嗰邊啊，而家仲係遵守緊過午不食。咪因為古代印度嗰個生活冇夜生活啦，當然亦都係好早起身。就是做功課，所以他的中午即是我們黃昏的嘛，他一餐飯就夠了，最後來就是早上 一餐粥到中午一餐飯，光就不再吃，睡都是周圍去雲遊，佛陀帶著1250個學生就帶他們周圍乞食嘛，說得難聽，佛陀就是乞衣頭來丐幫主嘛，他是 佛陀本来就丐帮的帮主，他自己一定不会煮饭吃的，一定不会，全部乞食。而且呢，去到那里呢，啊，今晚比如我们在这里睡觉了，啊，就每人找一棵树，在树下边睡，在树下睡，就规定第二晚不可以再找这棵树，第二晚有伴。就因为个个吓揾到棵大嘅靓嘅，哎呀呢棵我嘅咁，认住佢先咁啊，咁好尽尽啦咁就。第二晚又揾翻佢，一样道理啊，要揾翻佢啊，就系呢四个字，要揾翻佢啊。点解要揾翻佢啫？个个都一样，棵棵树都一样，道道都一样。人生就最怕念着，一念着就生情，一生感情就绑死你，你就唔想再喐噶啦。就冇曬新嘅生機嘅，呢個就係原始佛教原來所講嘅意思。咁發展到《金剛經》啊、《禪宗》嘅時候咧，就講所謂無所住而生其心，住就係停留嘅意思 ，stay 解住。所以我就發咗會啊，就係講呢個真理，佛教所講嘅道理、人生嘅道理、世界一切嘅真理都係法。如果狹義嚟講，就係佛陀所講嘅 teaching 就係法。广义来讲，一切人生的道理、真理都是法。佛陀讲过，他没有说他不讲那些就不是法，他反为讲，他说我所讲的法，如掌上，因为他拿一盏泥土，如掌上之泥，我所未讲的法如大地土，我所未讲的东西还多得多得很。就是这个世界，法的世界很广大，道理的世界很广大，但是总需要有人去令这个道理的世界继续存在，这个就是住的意义。法要住，在《金刚经》里面讲无所住而生其心，那个住呢，当然意义就稍有不同。它的住就指我们那个意识的活动、生命的活动、对外界的活动，不要念滞，不要停在那里，道理的世界要继续停留，要发展，要存在，要弘扬。但是人的情执，人对世界那种的执，那种的特别是情执，由情執發展出來就是分別心，就是知識論裡面所說的錯誤的了解、錯誤的知識。一定錯誤的人對真理，如果是通過我們經驗的心靈、知識的心靈來到了解外面世界，這個這樣的進路一定錯。做佛教講一定錯，這個就是他的很大的智慧，就是如果我們用認知的方式去了解世界，用理性的思考、用意識的思維所得回來的 knowledge 一定錯，這個是佛教的智慧的。原因就是我們都是每個人都通過自己的心，好像一塊鏡一樣去吸收外面世界，結果都是 subjective， 都是主觀，都是難以如實，不能如實，它不可以如實，它總是跟真理、真實、真正的客觀世界是有距離的，跟真實的世界是有距離的。所以人就不可以停留在自己那個主觀的認識、主觀的分別的世界裡面。如果你停在自己那個主觀的認識、主觀的分別的世界呢，你一定不如實。所以在這個意義，《金剛經》說應無所住，不要停留在一個自己的主觀所分別的世界，不要住在那裡。我們眼看世界是我們主觀的眼，等於剛才我們說花很漂亮、人很漂亮，第二個未必是這樣看。仁者見之為之仁，智者見之為之智。美醜的東西、知識的東西都是程度的分別，全部都是我們自己的 projection 嚟嘅啫，系我哋自己嘅 reflection 嚟嘅啫，即系我哋自身嘅心中嘅反映嚟嘅。呢个先系佛教嘅智慧。揸住自己内心嘅嗰个 reflection 咧，就当系真理，系好蠢嘅。所以千祈唔好执死执着。咁佢就应无所住，但无所住之后，又唔系叫我哋唔谂嘢，唔系叫我哋个心灵归于死物死寂不喐，唔系，而系嗰个心继续活动，精神继续起，只不过念念。跟外面世界的溝通之中，不要停留在自己的主觀的認識裡面，要開放，要如實，要超越，超越我們自己的局限，超越我們自己的眼光，超越我們自己的觀察所得，那叫做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六祖聽《金剛經》就聽這句言下大悟，他開悟就是因為這句話，在《六祖壇經》裡面，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很多人學佛學就只是懂得無所住，或者只是懂得不要想東西，要學空，要學無，樣樣都無，樣樣都空，什麼都沒有，但這樣很危險，這樣又很容易連生命的生機都沒有，人的生活的趣味都沒有。這樣學佛學是會令生命萎縮， 人智慧不生，不会生得起智慧。能够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去到这里无所住，但是精神是活泼的，生其心就是精神是活泼的。但是每这个活泼的心灵，每一个 moment 都不会被外面世界绑着它，它是活泼的，一路跟外面世界起沟通，但不会被它的过去的知识、过去的了解所束缚。它就是这个意思。人最怕就是被束缚，其实谁束缚你？没人束缚你，是你的过去、你的记忆、你过去的知识、你过去的东西束缚你，所以就是超越、突破。在这个意义下面就先正是自在。所以自在的第一个意义就不是匿埋，不是黑埋眼，不是不看，因为啊，人的确是的嘛。比如你中古的修士，在西方都是啊，那些修道院的修士，或者那些苦修那些苦行僧，你见到大自然咁美丽的景色，真是很难修行的嘛。咁靓的景色俾你睇，晚霞夕阳无限好，你很难修行啊。嗰阵时心哇咁靓咁啊，即系会动啊，心会动。人如果年轻的时候见到美女更加动心啦，你点修行啫？如果出了家立即还俗都会啦，爬墙出翻嚟啊会，因为呢个人性的自然嚟噶嘛。所以大摩大师教我哋逼般要对住石头、对住埲墙嚟到打坐，千祈唔好啊东望西望，对住埲墙打坐咧咁望啦啊冇嘢睇，于是就可以打到坐。但如果咁打坐啊，我就讲咁打坐有咩咁了不起啫？咁样打坐，咁打坐冇了不起嘅，不过制造一个就系、是、啊灰灰白白嘅监狱咁嘅环境俾你打坐，你都冇选择咁，梗系要咁打坐啦。咁都系受外边环境决定你咯。为什么不可以对着美女打坐？为什么不可以？得的嘛，应该是。我不动就不动嘛，为什么要在那个时候我会受它影响？所以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不要受影响。每一个 moment 都能够超越那个境，不受过去的印象、知识、感觉所束缚。六祖就在这里面得开悟。六祖的开悟就是这样。千古以来哪个能够明白六祖的开悟究竟是为什么？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在无数的经典的注疏，怎样注疏解不解到这个意思？绝大部分解释不到，所以就不知道什么叫开悟，就不知道什么叫做禅，就不知道什么叫做自在。能够应无所住，即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就是自在，就是自在境界，不为所动。但是不为所动的意思不是要将自己变成墙壁，不为所动的意思不是要自己的心变成石头，不为所动的意思不是等于黑埋眼，咁样样只不过斩脚趾避沙虫，呢、这个就未到家。但你初步可能就要咁样，初步嘅时候就黑埋眼，初步嘅时候就要练自己变石头。如果唔系嘅话，你又好容易动摇。所以开悟到达个自在境界，绝对唔系嗰个人变成一个冇感觉嘅人、冇思维能力嘅人，只不过系佢自在，佢自己能够决定佢自己，佢不受外边嘅境所影响、所干扰。首先系咁嘅意思。但不受它影响，这个都是 negative 的意思，即是不受，未讲出那个积极的意义。积极的意义你要不受的话，就要自己要有自决能力，自己要决定自己，自己要有主宰能力，要自主，这个才是积极。你如果不能自主、不能自决，那一定是被人决定你。所以你要不被决定，你就要自主、自决，要自己把持得住。所以呢，三一步去看自在境界呢，就不是只是那种坐在那里逍逍遥遥，没承担、没责任，不是这样。反为呢，在那个境界里面，你看到一个积极的力量就在这里支撑着你，在这里 support 你，那个积极的力量在这里发挥着作用，就是那个自主的力量，自己作主，自己主宰自己，自己决定自己，这种这样的力量在这里发挥着作用。这个呢就是变了，就是、有一个功能在这里，就不单止是一种状态，和即是住在我刚才说是一种状态，一种境界，人生的状态，人生的境界是一种理想的状态，一种有成人生成长了，有智慧了、成长了，以智慧做基础了，做根基了的那种状态。刚才讲了这就是自在，有一种这样的境界。但这个境界里面，我们说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你看见他那个生命，看见他的自我呢，在这里发挥着他那种自我把持、自我主宰的那种力量，那个力量出来，所以是有功能，是有 function 在里面。他不是去到那里只是坐在那里叫自在，他不是坐在那里那种状态， 啊，坐喺度好自好逍遙啊，咁搖嚟搖去，咁叫自在咩？啊，唔係咁解，啊，唔係好似讀莊子咁逍遙咁，你誤會咗，以為逍遙啫，就喺度擺嚟擺去。逍遙唔係指肉體擺嚟擺去啊嘛，係指精神嗰種無障礙嘅狀態啊嘛。呢，這個需要修養噶嘛，如果冇修養邊度會啫？唔會嘅。有修養嘅話，就嗰個自我嘅作用咧就出嚟咁，係有作用喺入邊，個作用力啊係發揮緊噶嘛，所以就有一種功能意義喺度。嗱，呢個淨係存在主所講所謂 being for yourself，for yourself 有一種功能意義，個自我喺度活動緊。通過呢種自我嘅嗰種嘅功能嘅活動，人喺度咧啊，人喺度知道佢自己做緊乜嘢嘅，係佢係自主嘅，佢係有個標準嘅，佢自己有個標準。所以自在的深一步意義就是他自己有個標準，他自己有個標準。所以林濟禪師說，達摩祖師西來是為的什麼，所以祖師西來意，為什麼要西來，他的意思在哪裡，很多公案答這個問題，好像趙州和尚答，就是庭前柏樹子。所以林濟禪師的說法就是說，達摩東來為的就是想找一個不受人蠱惑的人，即是他嚟中國做乜嘢啊？咁一般嘅答法咪為咗傳教咯，為咗傳教啊！嚇，咪達摩祖師係一個佛教嘅 missionary 嚟啫嘛，咁佢咪就嚟傳教咯。咁呢個答法就好歷史、好客觀，但係入唔到佛教嘅精神。咁而家要講佢嗰個傳教嘅嗰個嘅目的同精神，林鄭就話：佢嚟就想揾一個唔受人哋蠱惑嘅人，不受人惑，不受人惑就顯示佢要揾一個好有自信嘅人。不受人影響的人，但你要不受人影響，不是顯示他硬頸，不是顯示他自己固執，不是這個意思，是顯示我剛才所說，他不會受外境動他，不會受一些外面的變化的情形移動他，他自己有主意，他自己是一個標準，他已經去到這個標準，那他才會有自信。所以自在的人一定要有自信，你想自在的話一定有自信，如果沒有自信的話，你就不能到達這個自在的境界。自信呢，就信得過你自己，這樣信得過你自己，就信你自己的行為，信你自己的語言，信你自己的舉動，是有道理的，是對的，是真的。個標準在自己度，不是在別人度。可能人家對你很多批評，可能對你很多懷疑，對你可能很多是非，可能的，這個是。那現在就看一個有沒有自信的人，就在這裡分別。《伊索寓言》裏面說，個老豆同仔帶一隻驢去街，係咪啊？咁你又笑，哎呀，有冇搞錯啊？有隻驢都唔曉騎，真蠢啊！於是個老豆，哦，咁啊，快啊，仔，你騎上去啦！騎上去一唔行一條街，第二個又講，呢個仔真係唔生性啊！有乜知由自己騎只驢，唔俾老人家，俾個老豆騎架嚇，不孝。咁佢聽完之後，哎呀，不孝啊！快啲爬翻落嚟，老豆你上去坐。佢嗰老豆上坐車又行咗，佢有人講啦：，哇！個老豆啊，真係啊，你仲坐驢子仲坐得少咩？你已經坐好多，咁梗係讓俾個仔坐啦。有乜理由自己仲坐㗎？唔應該坐啦，即係唔得慈幼啦嘛。咁佢個老豆來，唉，快啲落翻嚟。啊，如果冇扶喎，唔坐咁啊，俾人笑蠢。老豆坐就不慈，個仔坐就不孝。結果點算咧？即係冇得選擇啊！但唔坐就蠢啦嚇。坐就只有一是老豆坐，老豆坐不慈啦，唔得慈幼啦，个仔坐又话唔孝顺啦。唯有第四个方法就是两个人夹手夹脚抬起只驢行啦。唯有系咁，唯有我哋两个抬起只驢行，即系人可以去到最后就系咁冇主意，完全听人哋批评，怕人哋讲，唔知道咩叫啱咩唔啱，自己冇自信。人就系因为成日怕人哋批评，话自己。諸般不是，咁你想人哋唔批評，就為咗聽人哋嘅標準，聽人哋嘅話，呢個係就係最冇自信嘅一個例。所以人如果能夠喺呢個地方裏邊對自己做嘅嘢充分了解，不為流言所動，不為是非所動，其實係好難的。人其實好難過呢關嘅，人好難過呢關嘅就係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嘴。个个话你唔啱，你冇丧气；个个话你啱，你冇骄傲，系非常之难。人生出嚟似乎就要俾人讲嘅，人一生出嚟就系喺个是非嘅网入边，亲戚、朋友、同学、公司同事，你个名字越大越高嘅话，就越多人讲你。 你無名氏沒人認識你，就當然就沒人說你啦，說來說去你幾個朋友而已，所以很多人就覺得就處世很難，即是非之網綁到你實、啊、所以到最後會很消極，怕是非，所以在公司怕人家說就辭工不做，很多是這樣，哎呀個個說了要進來，即你又望我他又望我，個個望我很不舒服，不做了立刻辭職，公司可以辭職而已，那家怎麼辦、啊、家庭仔女那怎麼辦，難道立刻做個老爸辭了老爸不做了，不可以的、啊、做丈夫難道個老婆說了幾句話我辭工不做了離婚了、啊、有些事你不可能逃避得到，但人你在那裡你就是家庭，家庭有個大家族，一些親戚才重要，舊時的大家庭你看家春秋的是非，紅樓夢裡面的是非，哇那些是非真的多了，是非殺人，是非可以殺人，充分發揮那種是非的力量，人的那種輿論的力量，輿論輿論殺人，個個都說你不好，你有冤無路數，在一些政治運動裡面你孤立你，出到街頭個個 都說你反革命，個個都說你是人民敵人、啊、回到去那個兒子都不睬你，老婆又不睬你，精神絕對孤獨，很孤獨，就好像耶穌上十字架一樣，是很孤獨的，沒有人相信、啊、他的門徒都離開都逃散，出賣他了，猶大人去到這裡的時候，他精神絕對孤獨的時候，對自己的行為都很容易沒有自信，究竟我是不是對，究竟我是不是對，真的又或者真正搞到公司結束了，家庭破裂了，或者是自己又破產了，是不是真的對呢，自己做人是很難有自信，特別是很難過得那個是非的關頭，所謂哪個人前不說人，哪個人不被人說，個個背後都被人說，但是個個呢都是喜歡說人的，說人的是是非非，茶餘酒後，所以這個 是現實來的，每個人出世之後就被這些是非網綁到實了，很難走得的，你越重視什麼就 越厲害、啊、你怕什麼就越說你，反而你不怕還好一點，你越怕就真的越麻煩，但很少有人不怕的，好個個都怕，中國人很怕人家說自己的，人因為心理的根據就怕孤獨，要認同人是群體嘛，要認同人家的標準，要跟人溝通，要人家接受你，這個人的大弱點，人要人家接受，人要跟人溝通，人要人家同情，經常都拿人家同情，這個是一個大的關係，所以人在一個地方為何這麼容易沒有自信呢，就是因為就遇到這關很難，人家不同意不贊成，給面色你看、啊、那你很容易崩潰，因此我們說自在、啊、你就要過這些關，不單止是外境影響你不到，是人家的心都影響不到，人家的說話影響你不到，為什麼，就是因為你知道那個標準在哪裡，你自信你自己的做法是有道理的，有根據的，自信那個道理在自己那裡，那你要明白個道理才行的，我這隻夾硬不行的，你說我說是了，我夾硬說是行不行，不行的，夾硬說是，因為這種夾硬來的強度呢，去到心靈深處，到真實的悲劇來的時候過不了關，我一樣過不了，因為那隻是假的，沒道理，而夾硬說自己有是心虛的，到最後是會到最後心虛的，因為個悲劇是會出的，個結果是會出的，這個只不過是靠一種性格上的強硬，死不認錯那種而已，但他的心，他的心是知自己错的，这个就是这个关无法解过的，就是你夹硬说不认错，即是个老师闹你打你，爸爸打你的时候看都不认错，很多人很硬颈，尤其是你小个越锡他，他们越不认错，是这样的，所以记住现在这个现代的教育是不行的，因为他们不懂得教学生，教小孩子一天都说不要打他，不要闹他，小孩子是要闹和打，非打不可，不过你要用爱的态度去打他，你就有分寸，你自然间会有分寸，但是如果你溺愛他的話呢，就沒得教了，他知道你愛他，愛錫他的時候呢，你說他錯，他就是一於不認，你越錫他就越激你，你越錫他就越激你，激死你，寧願激死你，他哭而已，他那時候後悔而已，但是已經遲了，那時候已經早已經遲了，所以人沒有智慧，不能夠在事情發生之前處理的，人就很蠢很蠢的動物來的，人經常說有智慧，如果真的有智慧就不用佛陀那麼辛苦了，不用我那么辛苦啦，都如果真有智慧，边使讲咁多嘢啫？就系冇嘅，真系冇。佢系要火烧眼眉啦，嗰时先系错咗错咗。嗰时苦口苦面都冇用啦，已经系人就系由于缺少佢嘅自信，所以就一日都唔舒服。缺少自信，亦即系个智慧唔成长。 所以事前他就猶豫，究竟這樣做對不對，都很猶豫，很矛盾，事後就很悔恨，所以一生就在猶豫和悔恨裡面過日子，之前就很猶豫不知怎麼做，了之後呢決定了之後又很後悔，特別的錯事出來了，結果出來了就後悔後悔，一日說是最需要這樣，最需要這樣，早知道就不要這樣，經常說，所以人不可能自在，你這樣怎麼可能自在呢，就不可能自在，所以學禪就是要鍛鍊你這種自信的能力，學佛學就是鍛鍊這種自信的能力，所以不是只給佛教知識給你，這個才是重要的東西，但你初初當然是聽知識先，初初是要將知識變為生命，這個還要過另一些關，不過現在不說，現在說學佛學就是要給這個自信給你，因為有自信的人就會怎樣呢，首先我們簡單就是講之不盡這個智慧，但首先我要這樣說，你首先你就能夠先做這步，就要能夠赤裸裸地面對你自己，就是你首先面對你自己，不要逃避，就好像怎樣，好像呢人死了要去殯儀館，那個跟你化妝師、那個、化妝師一樣，將衣服全部除清你，然後跟你換過，你就要這樣去的，本來人就要赤裸裸地來，赤裸裸地去，你始終就赤裸裸給人看的，給人見無所隱藏，你能夠這樣面對，你就認識到原來即是你自己，你是誰，即是你是誰的問題，那都還分很多層次的，分很多的這個是一世的學問，我們只能夠講多少啟發，因為講之不盡，怎樣呢，怎樣能夠真正認識你自己，赤裸裸地面對你自己而無所逃避，其實很簡單，人一舉手一投足行一步路都是你自己的反應的，你的行住坐卧，你的姿態全部都是你的反應的，所以跟住落去你吃的東西，你穿的衣服全部都是你的反應的，所以你穿什麼衣服就是你的反應，完全看到你的款式，你的牌子，你的質地，全部是你的反應的，特別是人去買東西的時候 shopping 更加是你的反應的，你一買東西那種選擇下選擇完全是你的反應的，所以陪啱嘅嚇，揀老婆同陪女朋友買起嘢，啲性格出曬嚟噶啦。一揀嘢你就知道，佢揀啲乜嘢嘢，同打麻雀嗰啲一樣，就因為嗰好呢個自我出曬嚟，喺嗰種場合下邊，一舉手一投足，每一步度，每做一件事都係你嘅反應。咁你就要睇自己，呢個就係你嚟嘅，唔可以掩飾嘅，冇得掩飾嘅。咁呢個只不過由生活開始。由生活開始，深一步你就由呢啲 shopping 啊、穿衣服啊、食嘅嘢啊、行動啊、講嘅説話就深入，你講啲乜嘢嘢？你嘅説話就表露你嘅教養、你嘅知識程度、你嘅性格、你嘅氣質，冚唪唥出曬嚟，所以可以觀人於微，睇相係有道理嘅。相學已經有佢生物生理學嘅根據、社會學嘅根據、人性論嘅根據。如果相學再加埋，哲學加埋佛學、禪學呢啲咧，就直情再睇深入啲，唔單止睇個表面，係睇到嘅，全部都係一個人嘅反應嚟。咁你自己更加清楚啦，你要面對你自己，你嘅優點、缺點係好清楚，特別係你嘅缺點因為人要能夠面對缺點先可以改善，先至可以有成長，有成長你先有自信，所以自信就唔係淨係一幅畫咁睇見自己，而當你睇見自己嘅弱點，睇見自己的不足的時候，你能夠改，能夠進步，你發覺自己有了進步，有了不同，那個歡喜是很重要的，這個就是所謂成長的歡喜，就是我們經常所說的所謂喜耀，這個就是喜耀，你有一點歡喜就有自信，不是這個自信在哪裡來，但又就這樣聽一下說一下是不可以成長的，沒有的，那個很少能夠就這樣聽一兩堂書或者讀一兩本經就可以改，是極少極少的，因為那個只是概念層次的活動，沒有去到你真正的生命的層次，是要去到生命層次，首先就是生活，就是吃東西，就是穿衣服，就是買東西，就是說話，就是這些，就是 shopping, speaking, 就是這些，就是這些就是你的流露，就是你的展現，你的 manifestation, 如果你能夠面對，能夠改變，能夠成長，這個就是自信的建立，其次呢，自信的例呢，就由這種成長呢，你就了解道理，当你了解道理，了解世界的存在，生命的存在，种种的存在都有存在之道，于是那个空间就会扩大， 眼界就会阔，由于了解这种存在之道，社会 由自己開始啦，到家庭啦，到社會啦，到社會啦，到整個世界啦。咁呢個存在之道嘅了解，亦即係各種秩序嘅了解。你各種秩序嘅了解之後，個人個胸襟就會闊，眼光就會遠，生存嘅空間個空間就會擴大。否則嘅話，人好容易咧就會點咧？就會喺一個挫折嘅 moment 裏邊咧，就會崩潰。人由於生存下來的時候，他面對剛才說面對是非，面 對, 即面對客觀環境，面對很多很多人的活動，面對一個再說大一點就是那個命運，就是個客觀世界的秩序。由於這個客觀世界的秩序不是你自己掌握的，不是你自己決定的，不是你一個人所能改變的，那個是一個客觀性的東西，是很多人的共業，用佛教說話說就是共業，是很多人一起的活動的成果的。個人的力量就算是英雄都只不過是稍微將它變動於一時，但長遠來說，如果它不合道理，個人的威望、個人的力氣、個人的財，到最後都是化為烏有的。真正存在是那個道、那個道理、那個秩序，就是你的命運來的。但如果你不明白的時候，人就會很容易怨天怨地，會有怨，怨天尤人，特別是失敗的時候。你很有才學，好像孟浩然、假賭那些寫書寫得很好，但始終沒有機會做官，沒有人任用他。寫書寫得好點的，科舉硬是不行，考試幾次都失敗。有機會本來好像孟浩然那樣躲在王維那張床下底那裡，因為皇帝來嘛，他一下就是按道理不可以這樣冒昧見，躲在床下底，結果被發覺沒有機會，這個機會來了，現在見有機會見我哋可以啊，王維趁呢個機會講佢好有才學家，用佢啦咁。咁王帝咁，可能你念首你最得意嘅作品出嚟，念首好詩出嚟，我聽下睇下你嘅才學點啦。咁佢就將念嗰首咩波含岳陽城嗰首啊，最後兩句嚇，坐觀垂釣者，徒有羨如情。意思就係話我好想做官啊，但係咧冇人釣我上去啊。我是魚，但沒有人釣我上去。坐觀垂釣者，我真的羨慕釣魚那個釣魚那個人，徒有羨，我很羨慕條魚啊。最後那句就我很羨慕條魚，但是皇帝聽完之後沒有什麼，因為他中間有兩句是不才明主氣，多病故人疏，中間有兩句，即是他在最後兩句表達了自己很想做官的心情，但中間兩句不好，那兩句叫做不才明主氣，話我才幹都唔係好，所以咧明主即係指皇帝咧，所以咧皇帝唔要我啦咁。多病就顧人疏，我病身體又唔好，所以咧啲老闆又唔探我啦咁。自怨自艾啊嘛，嗰兩首詩，嗰兩句係自己怨啊嘛，就怨天怨地啊嘛。不才明主氣，多病顧人疏。咁所以皇帝聽完應該唔開心。咁我冇放棄你啊，你自己放棄關我咩事啫？所以就唔用佢。詩本身是挺好的一個對象，很工整的、即從文學的角度來說都不錯的，但個人即是那些怨縮氣，所謂縮，這些就是酸酸縮縮那種縮、少少不妥就是怨天怨地的，那誰想跟你做朋友啊？做朋友都不想，所以怪不得知是多病顧人疏，沒有病人家都不探你，沒有病都不探你，聽你一人探親你就發牢騷嘛，因為你想想同你約你飲餐茶啦，你有好多牢騷嘅，又講呢樣唔好，嗰樣唔好，一次夠啦都。所以人啊嚇發牢騷啊，都係好論盡嘅事。佢怨啊嘛，埋怨啊嘛，好多埋怨啊嘛，怨人啊嘛。咁邊個聽你埋怨啫？佢就淨係眼中淨係睇見自己好慘，自己嘅命運好慘。佢就冇替人哋設想下你慘咁骨，人哋話咁關我咩事啫？關我咩事得㗎？你猛同我怨，猛同我呻做咩得㗎？同情就勸兩句啫，如果唔係嘅，把人哋嘅根本抵你嘅。不過呢句唔講啫嘛，根本係抵你嘅。不過叫做保留多少唔講嘅，講俾你聽話抵你嘅。其實嗰個咧就係好老友嘅。咁但你實嬲佢嘅，當佢咁講，實嬲佢一世嘅。所以一般嚟講，算啦，費事講啦，唔再約算啦。人由於唔了解啊，所以往往怨天怨地。因此一個有自信嘅人，能夠面對自己，亦即係咧就可以。看清楚，這個是你的責任，這個是，如果不是你的責任，起碼就是客觀世界的秩序也都如此，你只有接受一個世，接受一個歷史的秩序，在什麼情形下我可以做，什麼情形下我不能做，簡單說就可以接受失敗， 人要能够输得起，要接受失败，就有自信。所以不接受失败、不承认失败的人，他越是辩护、越是什么的话，他的自信心越是薄弱，他越是怕、越是恐惧。所以能够接受失败、能够接受命运的人，他反为用还可以再翻转头，重新再起。但输不起，一输就怨天怨地，一输就觉得同自己冇责任嘅，系人哋对自己唔好啫。好似楚项羽咁样啊，楚霸王啊，临到打败兵败死啦，自刎啦，自杀啦，啊，都仲话似天亡我也，非战之罪啊，仲哎呀，个天令我死，有乜法子啊？你估系我唔好打咩？我根本好叻嘅，到最后都唔知道自己坐喺边，唔肯认啊嘛。其实简单到极，梗系佢要承担责任啦，啊，就因为佢蠢啊嘛，个人。蠢在哪里？蠢在就不懂政治嘛，四个字，只懂作战没用的嘛，你不懂，只懂军事是不够的，要懂政治才得的嘛。要是你不要做楚雄院，你只做楚国将军，啊，将个你不迎刘邦 做皇帝就得了，你不要自己做天下的皇帝，天下的，啊，一人，啊，你不要做这个位置，你甘心做个将军是没问题的，但他又不甘心，啊，又要坐上那個最大的寶座，又要逐鹿天下，要做诸侯的共主，簡單來說是取代、啊，秦始皇那個秦二帝的帝位，要做皇帝。皇帝就不夠資格的，你是一介武夫來的，人沒有自知之明嘛，所以就冤了，啊，冤了，啊，所以很多人都冤的，就是為什麼偏偏選中我，就是那個心理，即係點解偏偏係我得㗎？即係好唔抵啊，好唔公平啊！就係，是，呢種心理。點解？為什麼是我？天道不公，成日話個社會唔公平，一日話個世界唔公平，咁樣係唔會有自信嘅，咁一定係失敗的，失敗者嘅。所以要坦然接受，要坦然接受。接受嘅方式亦都有高有低。一般講就係用道家嘅方式，或者圍住個道，圍住命運，圍住啊嗰，那個客观的安排，或者是自然的秩序。西方就委诸上帝，这个上帝的意志无所谓啦，上帝的意志，那你都可以安然。或者一般佛教徒说委诸这个佛，这个佛的意思，而佛者其实也不一定是人格神，佛者就是那个，就是那个法，就是那个法，委诸法，这个是法，佛就是法，法就是佛，也就是自然啦，简单讲，也就是自然啦，自然啦，那就没事了。咁你就要接受咯。禅宗个公案，例如嗰，那个有个和尚问洞山和尚，问洞山和尚，佢话咧吓，天冷又嚟啦，天热又嚟啦，啊，佢唔知匿去边度好，佢天冷唔知去边度避冷避寒，天热又唔知去边度避暑，咁啊洞山就答，咁好简单啫，咁啊去搵个又唔冷又唔热嘅地方咯，无寒热嘅地方咯。何不找一个无寒热的地方呢？我说，啊，我听好欢喜，那哪里是啊？就是哪里才是啊？我洞山就答，找一个冷的时候冷死你的地方，热的时候热死你的地方，找一个这样的地方就可以了，冷就冷死你，热就热死你。亦即是说，啊，不用找了，什么找呢？根本就不用找，人就要找，成日都要找，一日想避开冷，就是要就对着这个冷来过，热就对着个热来过，就是这样而已嘛，这样就过到关。但你要避，怎样避呢？寒与热，啊，就是，都是譬如生活的关系，人生的关系，人人都是希望避过躲过，而不是面对。你面对的时候，那个关就不是关，热不是热成这样，不是一样过了，冷冷成这样，不是一样过了，所以冷冷死你，热热死你，一系就热死你，如果热唔死嘅话冇事咯，冷你唔亲嘅话冇事咯，所以就系要坦然接受，咁你就有自信，就唔使避开。人亦都可以咁谂，有啲嘢系我哋能做，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正因为佢一个客观嘅秩序、自然嘅秩序，佢一个法，所以只要我哋做咗我哋嗰 part， 做咗我哋嘅份内事，做咗我哋嘅份内事之后，就可以点呢？啊，就可以安心，就可以安然。至少一般講法，我曾經都努力過。人能夠曾經努力過，就可以自在。因為我已經做了我的，即係我要做的做了，你只能夠係咁嘅啫。我所做的已經做了，最緊要係做了，而唔係未做，而 而不是不肯做，而不是没有做，是我做的已经做了，我可以做的，我应该做的都已经做了，已经做过，已经尽过力。成与败是另一问题，成败是另一问题，所以不以成败论英雄。在政治的领域讲成果的世界就会很着重成败，政治领域就讲所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天下间一般都不免以成败论英雄，所以个个都不想输，输不起，就因为人家看就是用成败来看，边个赢边个赢了，即打足球也是一样，边个赢了赢是晋级的嘛，输了就没得讲，已经是出局了，已经是，所以一定要赢，非胜不可，你踢得好就点啫，出了局没人同情，或者说就算有人同情无补于事，同情是点啫，没用的。所以如果着眼于成败，好像现代人的心态就一定要讲 efficiency， 一定要讲效率，一定要 return， 一定要讲 return。如果没有这样，他看不到第二种价值，所以他那个价值只有一种价值，就是 return， 就是 efficiency， 就是 result， 一定有结果。因为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就只是这个价值观念，就一定看结果。但如果学佛学学善就不是，只要我曾经努力过，我尽力过，就不是看结果。因为那个生命的空间很阔很大，而不是只是几十年的，什么叫做成，什么叫做败，其实成与败不是只一件事，亦都唔系一日，甚至冇唔系一年，唔系十年。一个公共嘅事业，一个永恒嘅真理，一个永远嘅秩序，其实我哋只能够去体会，去体会佢，去体认佢，去参与佢，去证明佢。咁我哋已经做咗我哋应做嘅嘢，做咗之后，我哋已经系去到呢个自在嘅境地。我已经系承担咗责任，承担咗责任，我冇嘢欠。冇嘢欠負，咪自在。最怕就係個責任避開咗，最怕就係我哋偷懶，我哋冇盡力，最怕就係我哋連嘗試都冇嘗試，就製造好多理由去逃避。人生就製造好多理由去逃避，即係明知唔得噶啦，唔好做啦，或者神唔得嘅咁。其實就係因為你試都唔想試，做都唔想做，你點知實得，因為神唔得啫。如果以為神唔得嘅咁，就放棄呢個嘗試。嘗試是實踐嚟噶嘛，有人肯嘗試就會得。真正有眼光的人，英雄、豪傑、聖賢，有時正是在於他一念的堅持，一念的不放棄，一念的盡責任，他就要盡這個責任，不是想著他成敗，結果他反胃，就可以呼喚到號召很多人，那件事就成功，那件事結果就是這樣成功。但是人能够望得咁远嘅人好少，佢只能够就手边有限嘅资源、有限嘅人力去计算嗰个 return， 去计算嗰个成败嘅机会。呢啲 大半都系好现实嘅人，所以佢所得翻嚟嘅成果同事业都系好少嘅啫。就算赚几亿乃至几十亿，喺历史眼光嚟讲都系好少嘅啫，好细嘅啫。喺人生嘅嗰、那个贡献里边嚟睇，毕竟财富嘅增加都系好细嘅。所以就要有另一種價值，就不要只是看效率、看成果。因為另一種價值能夠出到來的時候，人就會得到他的生存的結實的基地，他所站在那個 ground 就很結實，他就自在，這樣就會自在。所以自在我們剛剛說就要能夠面對你的自己，就要能夠怎樣能夠接受失敗，能夠面對你的命運，面對一切的客觀的環境，来到体会在这个失败和客观的环境之中，去体会回那个秩序，去体会回人生的责任，那就可以自在。其实最高的自在都不单止这样，其实最高的自在不单止是尽了我们的能力，我已经尽力，已经心中无愧。更高的自在就是，更高的自在是什么？就是他能够展现他的创造力。自在者就是他自己能够自主嘛，能够自立嘛，能够自主自立，自己决定，自己承担责任，其实最后就自己创造。人人不去得到就看不到了，你看到就 你去咯，你喐。人人都说不得的，这件事不妥的，那这个时候是啊，你都说我都尽了力去说服咯，你都可以是，都是自在的，无愧于心。但其实真正的自在还有就是怎样还有就是，如果你真有这样的自主能力、创造能力，你就创造。上帝做世界的时候，谁帮他做的？ 更冇人帮佢啦，咪做咗出嚟，做咗啦，而家呢个最高嘅自在啊！上帝造世界啊，呢个先系真正嘅英雄，真正嘅主系创造主，真正嘅自在，佢就自我创造。你等人哋喐手，人哋唔赞成就唔喐，咁就自在，咁咪一样啊！俾人哋绑住你，你唔喐我喐，你唔嚟行开我嚟，点会等你俾你阻住我，俾你绑住我啫？唔会噶。跟你讲多句都无谓，嘥时间，因为你都不明白，都费事讲啦。不明白的企埋一边，等我过几年后看看你有没有些少进步，再看你。过几年都没有进步，咪不要咯、啊、又再最多慈悲啲，又等你几年。但总有人成长噶嘛，总有人有眼光噶嘛，总有噶嘛。若果咪上帝不好寂寞，结果上帝全世界不寂寞啦。而家好多人拜佢啦，边就会寂寞啫？系会被证明嘅，真理是会被证明。我讲呢个系冇人敢讲嘅说话，呢啲话我今晚讲嘅，呢种最高嘅自在。嗱，禅宗里边以前有相类似嘅讲法，就云门和尚讲三句说话：涵盖乾坤，截断众流，随波逐浪。啊，呢啲真系自在啊！涵盖乾坤，佢嘅精神啊，就即系上帝做世界一样，佢嘅精神成个世界都喺佢嘅眼光入边，喺佢嘅关怀入边。又在他的照应下面涵盖乾坤，这些话是大英雄的说话，就是一个中国的和尚可以讲出来，涵盖乾坤，截断众流，截断众流，即是流了一路下来，他可以一下子将他不准流，将他斩断他，这些不是大英雄哪有这样的气魄、啊、截断众流，当代就是即是等于西方的尼采一样，一样西方文化亦都出了一个尼采，尼采说、啊、如果有上帝的话，哇，我怎会忍得住我自己不去做上帝，所以当然是我啦，所以他要做 Superman， 做 超人，一路超一路超一路超，他想这样嘛， Superman， 所以上帝死亡，他宣布他宣到 上帝死了，然后讲英雄的道德，主人的道德，就是立法者的道德，那些奴隶的道德就是人家定好规矩之后自己跟着去行，那些是奴隶的道德，在他来讲真的是英雄气概、啊、尼采是一个英雄人物，了不起的哲学家，目空一切，所以啲人話佢影響希特拉啊嘛，佢應該瞭解錯咗啊，佢瞭解錯咗嗰個自在嘅意義。有時最高嘅氣象、最偉大嘅人物、最高嘅創造力、最成熟嘅才能，唔一定係故意標奇立異嚟到顯示佢嘅創造嘅，即係故意反其道而行，偏偏人哋咁樣，我偏偏唔係咁，所以係都要反對，同佢作對到底，為反對而反對，為表現他自己而表現他自己，咁就走上魔道，好慘嘅呢個係啊！走上魔道，我哋幾個付好大代價。人嘅創造力，人最高嘅創造力喺呢度表現，但係最高嘅創造力唔係要突出你自己，要翻翻個道，要翻翻歷史，要翻翻我哋嗰個傳統嘅智慧，嗰、那個係幾千年嘅智慧，唔係一個人睇到，唔係淨係佛陀睇見孔子睇到嘅，有智慧者有眼光嘅成長嘅。都会看到，所以人人都会在这个地方里面都会参与，而不是想超越它，显示自己的个人，所以中国文化讲得是很对，就是公和私的分别，有没有私心，你有一念的私心就是魔道，你的创造力有一念的私心就是魔道，因为它整个创造力是从大公出发，不是有私心，照顾到历史文化，照顾到我们中国人那个几千年的文化的承担与将来那个肩负开拓的理想的，你照顾到这个时候你就功，这点古人讲得很清楚，已经不是说话可以掩盖得到，不是用很多宣传的文字可以掩得到，最后历史会证明，如果能够这样的时候，我们说最高的创造不是要背一大显自己，反为呢、啊、就在随波逐浪之中就显示那种创造力，所以最高的自在就是这种创造力的表现，禅宗呢就将在教学那里表现，就是、教弟子教学，所以教学生千变万化的方法，顺手拈来无有不是，一方面就显示他变化多，应变的能力非止一端，一方面呢也显示他的成长，即是作为禅师作为老师的他那种的成熟，反应敏捷，不假思索，当下即时回答问题，一问即答，而且恰到好处，精彩绝伦，你不可以再修改一个字，这些就是标准， 他自己的生活、他的生命、他的语言、他的教学，就是道的展现，就是法的展现，已经不是他个人，就是那个道理，就是那个法理，已经不是他自己了，已经是这个，就是自在最高的境界，就是那种自在的能力啊，即刻就可以展现，不假思索、奇快无比，就是我所说的精彩绝伦。我们在碧岩屋讲那个讲法眼那个，很多人听过。前面呢，在那个现造德纯的里面呢，说斗禅师就有这几句话，就是写于法自由自在，顺手念来无有不是。因为那个和尚叫慧超，慧超问法眼禅师如何是佛，一问他，一问即答，如何是佛，他即答，你的名字叫做慧超啊，就完了，答完。这个公案精彩绝伦的公案，精彩绝伦的公案，表面看来毫无关系，实际上实际上即等于射支箭过来，个老师射翻支箭俾你，两支箭顶住喺度中间，咁样即精彩到咁，一射支箭过来，老师还翻支箭，两支箭喺半空中顶住，嗡一声大家插住，咁准确嘅啲回答，对破对破，令你个问题去到嗰度跌咗落嚟。再讲个故事啊，云岩咧就问阿道悟禅师啊，云岩和尚问道悟，佢话千手观音。为什么这么多只手的千手观大家见过了很多千手出面都有一千只手嘛千手千眼每只手掌有只眼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乜道悟就说哦他好像夜晚摸枕头咯睡到半夜抵着只手摸枕头就这么上下挂咁云岩哇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乜道悟问他你乜嘢他因為他說我明白了因為他遍身都是手眼意思就是說他整身都是眼嘛就說答得八成而已、答案八成而已就是好東西八成而已他說那怎麼算是我老師說全身都是手眼改他一個字最高的自在就是這樣最高的自在就是這個境界全身都是手全身都是眼最高的自在究竟是葫芦买什么药、有智慧有眼的就自己出来起身讲两句看看可不可以认可如果不得的话就第一上下课先打好基础、我们讲自在、人如果能够随处作主就立处即真就回到我早两堂所讲林济禅师所讲的两句话随处作主 不是放弃你自己反为 可以讲 any momentanytime 你都能够显示你自己的主宰你是自主自决自由自定自行你是主人你是你的主人进一步你还是世界的主人立处即真一举手一投足都是真理的信息的 manifestation 真理信息的流露和展现这个就是自在的境界所以不需要标旗立义不需要故弄玄虚不需要特别他就在生活里面流露这种自在禅就是不离生活禅就是不离工作我们上两节已经讲了不离生活不离工作所以自在就要在一个生活中流露在工作中表现这个才是真正的自在